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圆规集的喺北纬 18.7 度、东经10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越南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吹南至东南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4,377点，下跌0.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363点，上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日元113.2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44，人民币6.43，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63美元，卖出1,79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晨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咁啊扭开心机啊，今天早上咧呀又有翻晨光第一线啦。出边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2%。今天系2021年嘅10月14日，咁啊星期四嚟嘅，咁亦都咧就系我哋嘅公众假期啦，咁啊红日啊，咁啊重阳节，咁啊今日咧就天气如果要登高啊麻麻地啦吓，一号戒备信号暂时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出边咧就算一阵间落咗波嘅话啦。如果落咗波咁啊，山上边咧都比较上咧系湿啊，又跣，加上咧就系之前咧打风嘅时候落过啲横风横雨啊，咁啊山咧就好似一嚿海绵咁样索晒水喺度。咁如果你而家行山嘅时候都发觉啲泥咧，好似踩雷，吱吱吱吱吱咁样。咁所以如果你今日咧都系要准备啊，有一啲嘅户外活动，又或者系即系要登高嘅咁样，咁啊都要咧就分外留意啦吓。咁啊行程方面啊，睇下可唔可以重新计划一下。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扭开心机有二台普通话台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咁啊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四嘅早上，我哋又见面啦，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今次咧亦都系因为圆规啦，或者再之前嘅狮子山咁啊，吹到我哋咧就呼。不断系咁吹嘅时候，都会令到我哋觉得哇，好似吹到有啲漏啦，系嘛？咁啊，初头都会觉得，啲风咧都几爽啊，又有啲有啲人咧会觉得系突如其来嘅假期咁可以休息一下。但系你亦都要真系不断讲呢句，真系辛苦咗咧喺社会上面一班人，无论系清洁定还是系维持一个喺暴风期间社会仍然能够有限度服务嘅服务工作团体啊。无论你是只不过一些的公司卖下包的，卖下一些很简单的饭的，又或者即是服务市民的，在风暴期间绝对是不容易。风是可以引起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也都可以引起意外，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要跟他致敬。不过有时候我们都应该可以藉着突如其来的机会，希望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成日都会听到就系休息嘅，为咗行更加远嘅路。其实有阵时路无论几咁难，我哋都要继续行落去。咁同一时间亦都可以延伸到另外一样嘢，就系、无论我哋路挫折有几多，我哋更加要学识咧就是、用微笑去到面对。日日苦瓜干咁样去到做事情嘅话咧，我哋嘅人生啊只会咧向住一个咧唔好嘅方向去到进发。与其有个唔好嘅循环，不如嚟一个快乐循环啦。遇到困难的时间，千祈不要就埋怨自己或者怨天尤人，更加不要就在这里指骂其他人。其实只要你不放弃，有信心的话，那么一样呢成功的道路会在你眼前的。人生 最幸福的，其实往往就是一个平凡的幸福快乐。最长久的呢，就是因为你懂得好好地去珍惜啊。吹埋朝早呢一阵嘅风之后咧，好停啦，等大家回回气。早晨，早晨，开始今天早上晨光第一线，不羁的风。 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风，长夜抱拥。如今这个落日，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长夜抱拥。如今这个落日，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 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意外将心中空隙修补，使这欠风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风，美丽长夜朋友，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美丽长夜朋友，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停住这风，夜朋友，扎你。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美丽长夜朋友，扎你。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停住这风，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今朝早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真人真事，英国有个男子叫做卡罗尔。他在2002年的时候，当年19岁，买了1元英镑的彩券，中了970万英镑的乐透累积奖金。之后他就过住奢华糜烂的暴发户生活，成日饮酒、狂欢、作风高调、喜欢炫富、出入跑车代步、穿金戴银、一身名牌，又不时富贵地去度假，过住一啲荒淫嘅生活。佢亦都鍾意聊事斗非，搞到成日都出入警署同埋监狱。佢嘅老婆难忍佢嘅不忠，玩女人，生活荒唐。於是去到2008年就同佢离婚。离咗婚之后，呢个男子继续奢华，先后因为犯事上庭30多次。卡罗尔长期都挥霍无度。去到2005年嗰陣，即是中奖之后3年，会计师已经警告他身家只是剩下100万英镑。至到2013年2月，他终于宣布破产，要申领失业救济金。最老到的时候，他入住露宿者之家3个月。不过因为他名气太大了，找不到工作。卡罗尔之后痛定思痛，去到一间饼干生产厂房那里做嘢，之后考到个牌照，跟住又转到去屠场那里翻工。2019年他就搬咗去苏格兰定居，做咗矿工，一个礼拜翻足7日工。当时他接受访问话，他觉得自己都系冇做错，因为那10年是他一生之中以1元英镑换回来最开心的10年。不过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卡罗尔原来在没多久之前和他的前妻再结婚。原来他们两个人在几个月之前重修旧好，相处愉快，没多久就会再次行礼。他们希望结婚之后 可以过翻一啲平静嘅生活。睇完卡罗尔呢个故仔，我就更加觉得人生真系好似发一场梦咁，当中会有好多高潮低潮，你会拥有好多嘢，之后又会失去好多嘢。有啲你控制得到，有啲你控制唔到。所以到最后，如果我哋想自己活得开心，就是要有一个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有的时候就去享受，没的时候亦都不需要去怨。金钱名利这些东西就让它随风咯。 坐下西铁无啦啦隔离那个伯伯问我读完书未，我话已经读完都成年纪，他话啊咁几好啊，我从来都未闻过书卷味，旧时穷到要食树皮，生于1929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他说家阵的后生都晒鬼气，成日嫌三嫌四，还要嫌啲嘢食唔够好味，有日要打仗就知死，讲讲下个伯伯问我下个站去到边，我话去到柯士甸，我再问佢屋企住喺边，佢话我屋企住喺柴湾，要喺南昌转站。 吓、啊，过咗啦喎！ 佢话唔紧要啊，去到红磡出去兜个弯，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反正今天都不太累。走今朝醉，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忘掉今天几多岁，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有天总要乘风归去。 嚟到早上嘅6:22，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啊吓，咁啊大家可以都听一听啦。天文台已经啊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咁啊已经取消晒所有热带气旋警告啦吓。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今日呢就是公众假期来的。咁可以俾大家又諗一諗，平時咁忙碌係咪一件好事呢？定係一件壞事呢？你自己心入面可能有一個嘅答案，但你都可以聽一聽，原來忙碌係我哋治療自己嘅一個好嘅良藥。咦，點解咁講啊？人一旦開始忙碌嘅時候，原來我哋有機會連埋傷心嘅時間都冇，聽起上嚟好似好可悲。不过有阵时啲人就会用工作、用忙碌去到麻醉自己嘅感情神经。忙碌嘅人亦都唔会成日郁郁寡欢，因为佢哋开始喺工作上面可以揾得到自己嘅乐趣。 当然啦，你一定要跻身在一个自己兴趣的工作范围入面。如果太得闲嘅，又有人会话好似会令到自己生命上边一无所获，忙好似更加嚟得充实添。所以有人话忙系一种嘅良药。当我哋喺生活迷茫嘅时间，或者对情感困惑嘅时候，不妨俾我哋自己忙一忙。只要自己都忙啦，开始咧就会嘅思路可以广阔啲。太得闲有阵时咧就会形成咗眼界越嚟越少，越嚟个人就越喜欢发呆。更加咧唔好嘅就系喜欢怨天尤人，因为你有好多嘅时间喺度自怨自艾。有阵时得闲得太多，你发现烦恼亦都可能会好多。虽然的而且确有忙，有阵时会令到我哋有啲攰，咁但系之所以攰，系因为我哋行咗上一条嘅斜坡上面，我哋好快脆又可以行完一座又一座嘅山。咁事实上，我哋又真系应该谂多啲办法充实一下自己嘅。虽然播种系有种攰嘅感觉，咁但系收割完之后，你享受嘅始终都系一餐又一餐嘅美点。有目标，然后忙碌系更加嘅一件好事，因为喺我哋忙碌嘅过程入边，原来每分每秒都系比我哋更加接近我哋自己嘅梦想噶。如果冇目标嘅话，冇方向。如果你只系得一个忙字嘅话，就会变成一种越忙就越穷嘅现象啦。所以咧，我哋应该好好地利用我哋嘅时间，珍惜我哋嘅日子，好好地向住自己嘅目标去到忙，咁你嘅人生就会发现原来可以好充实噶啦。 So am I singing the first line, or would you rather go first? No, I think you should definitely go first. Are you sure? I don't mind going second. But it will have more punch if you start with that high soprano note that really grabs the attention. Oh, that's so nice of you. I guess you can do the same thing. I think it will be great, so you just go right ahead. I will start first. 我实在太过等待，一见即知天生一对，你望望我那双眼，心里即会感到痴住，所有不对都会很对，所有空虚统统剥碎。你若是抱我亲我，知我今晚将会很有趣。一千吨冷水跟一千吨干冰都不可将爱抚加满。我是若是你要温暖，请你慢点怕都打转。我预定要量今晚跟你尽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忍，我使我身体不会分寸。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我落恋，直到开始不断。请你不必怕得打转，我预定要了今晚跟你热情热情热恋，请放得无紧，我使我身躯不知粉转。你若是再去敷衍，会谷到哮喘，就算落落乱，只想开始不断。 Tell me. If you can sing it like this, listen to your mama. mama,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If anybody wonders, you can tell them that I said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never can forget you.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re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27度嘅气温，佢系 Eason 陈奕迅 I Want。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我系白元浩，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永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喎，最想做乜嘢啊？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永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涉及西环的士司机谋杀案的疑凶在南丫岛榕树湾一间士多外被捕，他涉嫌谋杀，警方相信疑犯独立犯案，不认识死者，仍然调查他的犯案动机。警方凌晨将疑犯由南丫岛押返西湾河水警基地，再带往警署扣查。警方話初步調查顯示，案發之後，疑犯同日坐船去南丫島。警方尋日傍晚到南丫島調查，並接獲市民舉報電話，指喺榕樹灣一間士多外發現疑犯。尋晚八點幾，警方到場拘捕疑犯，佢當時冇武器，冇反抗，但警方喺附近草叢發現一個垃圾袋，裡面有一把折刀，會調查係咪屬於被捕男子。上水彩源村彩湖楼十多楼一个单位怀疑发生爆炸和火警，一名男子受伤送院治理。午夜十二点几，有多名居民报警，只有单位发生火警和听到爆炸声。消防到场找到一名伤者，暂时未知事件起因。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其中两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余一宗的检测结果待定。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新增三宗个案涉及两女一男，分别由印尼、菲律宾和巴基斯坦抵港，三个人都没有病征，分别接种了两剂和一剂疫苗。另外因应早前一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确诊本地个案，带回金丝花园第一期金辉阁的相关指明人士，需要在今日遵从强制检测公告进行检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一系列事项存在和美国合作的可能性，包括军控和能源。普京出席俄罗斯能源周活动时表示，和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关系稳定。他表示俄罗斯准备好就军控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双方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清洗黑钱、阻止逃税和稳定能源市场等有共同利益的目标，相信有助修补双方关系，亦都令到美国政界停止猜疑美俄关系，损害自身同埋美国公司利益。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已經在上午6點20分取消。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驟雨較多，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為29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聽日間中仍然有驟雨，週末至下周初轉涼和乾燥，早上氣溫逐步下降，現在氣溫是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新厂房不断亏损，令宋运辉备受压力。他们的生产模式和宋运辉的想法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究竟两者之间怎能够取得平衡呢？ 大江大河， 晚晚看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18/22二台好日子。 Hello， 我是车淑梅，大家都知道我曾经主持过一班人合作的《晨光第一线》，其实我都很享受一个人做节目的，例如《青春路上》、《冰岛阳光》，当然还有《周末豪花车》等等。一个人做节目这一份的享受，不知道艾力感不感受得到呢？ 当然感受到啦，淑梅姐啊，我仲想好似你咁受欢迎添啊！有咩秘诀噶？ 同你个名字一样啊，就系、是、捱得同埋努力啦，冇捷径噶。 知道，我会做好我嘅音乐说噶啦。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嚟到朝早6:36，出边咧就27度嘅气温，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有白元浩，咁啊朝头早打电话俾芭比林慧，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我今朝早咧讲嘢嘅声音咧会细声啲， 唔紧要，我帮你扭翻大啲。 系啊，因为咧我谂咧有好多父母都会噶，即系特别系嗰啲咧可能喺屋企有时都要处理公事嘅时候咧，嗰啲父母都会知道咧我哋嘅呢个难处就系咧啲公众假期咧呢啲钟数咧啲屋企人未起身咧，咁我哋静静地，屋企又唔系好大啦，咁要搵一个咧。唔会吵醒佢哋嘅位置咧，就等你打嚟啦。跟住讲嘢嘅时候咧，又唔可以咁大声啦。如果唔系咧，我惊阵间讲讲下咧，就会多几个人一齐出嚟讲。 不过你真系啱啊，因为咧嗱，寻日咧就因为打风，咁啊突然之间咧，学校就停课啦。咁今日咧咁啱又系呢个重阳节嘅红日假期嚟嘅，其实小朋友咧系连续放两日假，无端端变咗。 其实是，但是我想说呢，虽然昨日那个呢叫做不用上学了，但是呢我的小朋友呢昨日呢的那个状态就麻麻地，因为前晚打风呢，一来他们呼呼声出面那些杂物呢或者是树呢都有少少吹到话是很大声的，因为我那里可能真的比较多树木，还有下底都比较多那些垃圾桶啊或者那些杂物呢，整晚呢都平平平平这样呢，那其实他是睡得不好的，同埋呢佢係有 keep 住呢，即係偶爾半夜都會起身問下你，今朝早得未呀，係咪唔使返學呀，定係點樣呀，咁即係佢都 keep 住呢啲問題，所以其實佢瞓得唔好囉。 哎呀，佢都好鍾意返學喎，睇嚟。 係呀，所以佢好擔心冇得返學囉，佢好失望㗎冇得返學嘅時候。 咁幾好啊，我仔仔呢都係偏向鍾意返學嗰啲嚟嘅，佢都會話如果有得返學就好啦，咁始終佢哋返學呢見到咁多朋友仔佢哋都係開心㗎嘛。 系啊，同埋因为我觉得佢哋而家咧好好嘅，即系好多学校都系用一啲好愉快嘅学习模式咧。翻、去嘅时候咧，就唔系话好似我以前印象中，因为我以前咧就记得我翻学咧就通常都系要写字啊、默书啊，即系好似好大压力咁样啦。但佢哋而家唔系，佢哋而家咧虽然系默书咧，但系咧都好开心噶，即系佢好似玩游戏咁样。咁我又话冇所谓啦，你识就识，唔识就唔识啦，咁所以冇乜压力嘅。 系啊，如果家长抱住呢个心态就好啦，如果唔系过分。叫他读书呢阴功啊 是我觉得有时不可以太过强求返嚟嘅成绩嘅咁你总之你有同佢温习你確保佢嗰啲嘢係即係跟得上同埋佢係学得识就 ok 啦咁你好难控制到时嗰个状态㗎嘛即係有好多压力因素我觉得到时 係呀、 即係例如我细个真係㗎嗱我好印象深刻就係呢我默亲书呢错嘅嘢呢都係啲好无辜嘅嘢嚟嘅我好记得呢嗱我细个嘅时候呢小学一年班呢咁我就有一个中文老师呢是外省人嚟嘅，咁你知咧，即系譬如每一个地方嘅人咧，讲广东话咧，嗰啲口音都唔一样噶嘛。咁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又冇谂得好仔细，即系我又冇谂话啊，默亲书咧就一定咧要系课文里面嘅字嘅。咁因为咧，我细个学校嘅时候咧，又真系有呢一个叫做即系有啲叫做咩课外嘅题材啊，即系譬如话佢默完个课文之后咧，佢就会问一啲咧你未必系学过嘅字，即系睇下你自己平时生活咧有冇留意周边嘅嘢啦，咁样。咁我就好印象深刻咧，我就个老师咧就默啦咁，咁我就真系好肯定咧，我系听到佢讲鸡头咁样。咁我咪默咗个鸡字咯，鸡头啊嘛， 佢系想叫你鸡头， 唔系，佢系想讲低头。 哦，低头啊，哦， 系啊，咁跟住之后咧，我就默咗鸡头咯。咁然后咧，我翻到去咧，我真系想讲咧呢件事咧，我俾我啲屋企人笑到我而家咧咁大个咧，佢哋都仲系笑紧。跟住点解你会默咗个鸡头个鸡字嘅鸡字咁难写？其实咧，你有冇觉得我好叻咧？即系因为我连个鸡字都识写。 系咯，其实好叻噶咯。嗱，你谂下，因为即系乜嘢头咁样咧，都有好多嘅配搭咧。嗱，你头先话原来嗰个正确答案系低头嘛。但系我咧，我就如果嗱，我系嗰阵时嘅同学仔，我就会估啊，佢系咪讲街头咧？呢条街个街咧， 街字都好难 写啊。系啊，街字都好难写啊。所以有阵时家长就唔好俾太大压力咧，啲小朋友，我成日觉得 系啊。但系呢个就成为咗我学习嘅笑话咯，即系到而家咧都仲系俾我妈攞出嚟笑紧。 系啊，难啊，难写啊个鸡字。 系啊，即系我觉得唔紧要啦，有时轻轻松松咁样都几好啦。喂，不过我想话咧，我其实今朝准备咗一样嘢咧，想同发源号同埋听紧晨光嘅朋友讲嘅。就系咧嗱，呢一两个咁接近嘅风球咧，令到我意识到一样嘢咧，就系咧，万一第时咧将来有啲咩意外嘅时候咧，咁你都要谂一啲可能帮你求生嘅时候用嘅嘢啦。咁我记得咧，嗱，即香港咧，我觉得相对地嗰个危机意识可能低啲嘅，因为我哋遇到比较频繁嘅，可能都系嗰啲水浸啊、冧树啊，即系或者即系呢样嘢会比较普遍啲啦。但系起码唔会话有啲咩龙卷风啊、地震啊嗰啲咁样嘅咁惊嘅灾害。 嗰啲比较少啦，我哋好彩。 系啦，好好彩啦，真系好好彩。咁但系咧，我好记得咧嗰阵时咧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咧，我好惊叹就系咧，通常你去日本住酒店咧，或者系你去人哋啲屋嗰度住咧，佢有好多嗰啲咧防震嘅措施啊，又或者系咧，其实你入到去咧，嗰个人会教埋你噶嘛，即系话嗱，如果阵间有啲咩事咧，地震啊，或者有啲咩意外嘅话咧，你哋记得匿埋喺边啲位置，咁通常都系教你，一系就台底。或者咧，我好記得我嗰次去公幹嘅時候咧，嗰、那個帶你入去住嗰個人咧，佢直情講埋俾你聽，嗱呢度個廁所咧就係、是、一個叫咩防震空間咁樣嘅。係 啊係啊，一彈力噶嘛嗰下。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話如果有啲咩冧牆啊，或者啲石屎崩塌啊，或者到時有啲咩事咧，你記得衝入廁所閂埋個門，唔好出嚟啊咁樣噶嘛。咁咧，我最近咧見到佢哋有個電視節目咧，佢教有幾個新嘅防災發明咧，我覺得又真係幾得意喎。 講嚟聽下。 咁而其中咧，我最印象深刻嘅一樣嘢咧，我覺得真係好有用嘅。就係咧，通常咧，你去到啲災害嘅時候咧，我覺得最普遍會發生嘅咧就係停電啦。 即係成個世界黑曬。嗱、 嗯， 咁雖然而家咧，大家可能都好普遍，手機都可以開到電筒啦。咁但係你個手機有一個問題，就係佢會有冇電嘅一日㗎嘛。係 啊。 咁當個手機都冇電嘅時候，咁你既通唔到信啦，亦都冇曬光啦，咁點咧？我想話，我最近見到佢哋有個發明咧，係幾好嘅，就係、是、一支電筒。咁但係嗰個電筒咧，係靠乜嘢嚟發電咧？ 一定 係 太陽能啦。 唔係我本身睇到嘅時候，我都諗緊，我都即刻諗起呢個太陽能電筒呢、啊、個發明。但係佢唔係喎，佢係叫做咧，佢有個名，不過佢係改進咗啦。咁但係咧，我就即管叫佢做另一個我覺得好近似嘅名。 等我估下先，係咪靠人體嘅體温啊，或者我哋即係人可以俾到電嘅一個電筒嚟 㗎？嗱，係啦，係人可以俾到電嘅，不過唔係體温。 吹啊，呼咁样啊， 嗯，都好攰啊。不过如果系咁， 估下啊嘛， 系啊，唔系啊，吓，呢一样嘢，我觉得都唔需要太攰，但系你又真系可以提供到嘅、啊。不过如果嗱，如果你系真系一个灾害里边，我当系被困得三几日咧，你开始呢样嘢都会缺乏噶啦。 吓、啊，就系讲嘢。 啊，唔系，就系、是、水源发电啊。佢话咧呢一个咧系靠口水嚟发电嘅电筒、啊。 哇，真系， 即系咧。 好难噶、哦， 嗱，我觉得如果你系啱啱被困而你系需要光嘅话咧，你都仲 O K 嘅，即系因为你初初唔会话好口干或者唔会缺水啊嘛。咁但系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当你搵得三几日嘅时候咧， 系啊，你自己都唔够水。 系啦，你自己个身体都唔够水嘅时候咧，就可能有啲麻烦啦。 嗯。 咁但系咧呢一个咧，我觉得佢几得意嘅就系话咧，佢嗰个外壳咧，佢嗰有一个部分咧系，总之你佢 detect 到系有水分咧，即系譬如你舐佢一啖一下咁样咧，佢就会发光咯。 哦，咦，几得意喎呢个。 系啦，咁但系因为你水分你嘅挥发，你一定会慢过你嘅空气。如果你头先讲气流话吹佢着灯嘅话， 一定 不停吹啦。咁但系佢水分，咁佢譬如嗰一笪系湿咗，咁起码都维持咗三分钟啩，我估。 哦，咁都 OK 喎，呢个可以有机会等我望一望咩样嘅先。 系啊，我觉得好得意咯，即系佢一啲咁样嘅防灾发明啦。咁、所以我觉得。人嘅心態都係嘅，我有時成日都會諗定啊，如果有啲咩事，第時要大逃亡嘅時候咧，到底我帶啲咩走咧，或者我第一時間匿去邊咧？咁、有時候呢啲突發奇想咧，可能都喺危急嘅時候會幫到我哋自己應變嘅。 係、咁啊，不過香港真係好好噶，冇乜天災啊，或者冇乜特別突如其來嘅大災難俾我哋咧，咁我哋嘅生活咧都算係安穩嘅。好啦，傾住咁多先， 我哋一定會繼續安穩嘅。 好，拜拜。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意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意的一日。 再奉献什么，能拒绝最坏的结果，再继续搜证哪里出错，一根绳如何求别人救助，不断纠缠才一直失眠，困着脸拉扯却未完，你不解这个心机，别怕在我身边，不需出卖笑容，装撇脱话题流转，心里静一天，你哑忍万年苦涩，像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 抱着这团滑稽。这结会否松开，不轻率答你。 一首歌曲嚟自 Jason 陈柏宇的结啊，时间嚟到早上的6:49今日朝头早当然不少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有阿海喺度讲紧啲 fiction 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芭比。 今日咧又要请教下你啲保护衣物嘅冷知识、哦。 嗯，因为大家都开始咧准备换季啊，有啲断舍离，究竟嗰件衫处唔处理到咧？送唔送俾人啦、啊？定系即系直接 KO 咗佢啦？咁大家都要考虑一下啦。 嗯，有时我都会噶，因应嗰件衫嘅状态啦，即系例如会唔会话洗到一笪笪啊？或者白色嘅衫会唔会洗到黄黄地？甚至乎会唔会啲袖口位啊，洗到起晒毛粒咧？我都会谂下会唔会取舍佢咯。 系、因为有阵时真系少少咧，拎咁多嘅瑕疵咧，你真係喺啲外眼嘅位置，你真係件衫就會覺得，唉，好似要報銷，然後就會覺得好心痛啦，好浪費，好可惜嘅感覺。其中有一樣咧，令到我哋好糾結咧，應該咧就係嗰啲衫嘅毛粒。嗯，你又唔係著唔到，因為佢真係唔係勾爛咗嘛。 嗯哼， 佢又唔係真係一大笪污跡咧，好外眼，但係可能佢硬係喺啲袖口位啦。啲袋口位啦，佢會有啲毛粒啊，啲毛頭嘅出現咧，望落去唔美觀，咁但係你又唔想離棄咗件衫，咁點樣去處理好咧？咁樣啦，今日就想同大家講下咧，關於起毛粒呢個嘅少少嘅即係衣物保養或者一啲嘅冷知識咁樣啦。 好啊，好啊， 係啊，其實咧毛粒呢一件事咧，無論你著唔著件衫咧，其實咧都有機會會起毛粒嘅。 係嘅咩？乜唔係因為摩擦得緊要，所以先至起毛粒嘅咩？ 是啊，其实起毛粒呢有一啲嘅原因嘅，都有啲呢几物理上面嘅一啲嘅解释嘅，点解件衫会起毛粒嘅。可能就我尽量简单化，因为我自己睇完之后我直接消化咗，尽量就简单啲话俾大家知呢，点解呢衣物呢会起毛粒啊，嗰个主要嘅原因呢究竟系乜嘢啦。其实呢就系话呢，简单嚟讲就系话喺衣物嘅纤维同纤维之间呢系产生咗静电。 嗯， 咁點解會有靜電呢？我哋可以想象啦，例如就係話我哋擺件衫入洗衣機洗嘅時候，咁佢喺衣物同衣物之間嘅摩擦咧，其實就會有靜電啦。 嗯哼， 有靜電佢就有機會會起到毛粒。 係， 或者可能我哋只不過將佢掛喺個衣櫃嗰度啦，咁可能佢都係衣物同衣物之間咧，可能佢太密集啊，會有一啲摩擦發生啦。 係。 系啦，然后就起毛粒啦。人同人之间嘅摩擦就即系可大可小啦，系咪？咁 唔知起毛粒咁简单。 系啦，即系小得就秒嘴啦，大得就唔知会发生咩事啦。咁衣物同之间咧，佢哋就唔秒嘴，反而咧就会起毛粒啦。话俾你知，喂，大佬唔好再嗨毛皮啦。 行开 咁。我同你之间系啦，我哋过咗线啦，唔好埋你啦，咁样啦。咁所以咧，即使你话件衫。喂，大佬，我真系未着过佢毛菇噶，我只不过想洗佢一次先着啫，或者就系我只不过想挂下佢喺个衣柜嗰度啫，咁然后佢咧就开始投诉你啦，喂，唔好黐埋嚟啊，咁样。咁当然啦，如果你件衫系着过起毛粒嘅状况，就可以好多时候就出现，因为你更加可想而知，你着住件衫出街嘅时候，你摩擦件衫嘅机会咧就会好多。 系， 唔好话即系衫同衫之间嗨。我谂女士们咧，好深深地去体会咧，就系咧，我自己尤其是就系我孭手袋嗰个位啊，就会起毛粒。 冇错， 同埋我哋会发现就系话，我哋会谂，喂，系咪净系啲毛冷嘅衣物啊，啲线衫啊，先至会起毛粒咧？ 梗系唔系啦， 梗系唔系啦 ，Barbie， 你讲得啱啊，西装褛嘅物料 ，polyester 呢啲嘅物料。你摸落去好似都滑滑咁样噶噃，照计唔少会有毛头勾出嚟噶。但系唔好忘记，其实佢都系用即系一啲纤维咧去织出嚟噶嘛。咁你就有机会摩擦产生静电咧，佢都一样会有机会系起毛粒，或者系一件 T 恤，其实佢都会起毛粒。 系啊， 领位啦，尤其是我哋孭袋嗰个位置咧，就真系好吓人憎嘅。 袖口位又系啦， 袖口位就是因为你手咧成日喐啊，又系一啲摩擦嘅时候咧，佢咧就会系起毛粒啦咁样。 嗯。 好啦，咁我哋知道咗个成因之后咧，我哋讲下啦，点样可以减少即系起毛粒呢个情况嘅发生？ 嗯。 如果你话诶、哎，我真系要洗嗰件衫，我唔可能因为喂你摆落洗衣机，佢衣物同衣物之间有摩擦，我唔避咗佢，我唔洗件衫咁样，唔卫生噶嘛，又唔得噶嘛，呢、一个咁斩脚趾避沙虫唔掂噶噃。咁我哋咧可以就系从嗰个洗衣嗰、那个chemical 嗰度出发啦。 嗯， 系啦，平时我哋其实都会用洗衣粉啊、洗衣液啊咁样啦。我哋可以揀一啲咧就是、比较油性少少嘅洗衣液。 系， 其实你会知嘅，或者你用开边一只啦。或者你去超市你买嘅时候呢都睇清楚佢嗰个 labeling。 嗯。 係啦，佢话明俾你知可能佢都会系一啲比较油顺啲油滑啲嘅洗衣剂呢，我哋就用佢嚟清洗衣物。咁呢就会减少咗对衣物嗰啲纤维嘅伤害啦、 嗯。 或者如果你话你自己用过某一隻嘅洗衣液呢，你觉得洗落去其实件衫出嚟比较硬啲嘅。系啦，咁就证明其实嗰只衣物佢唔系咁油顺，或者加少少衣物油顺剂。 嗯哼， 嗯系啦，咁咧就会令到咧佢起毛粒嘅机会咧，其实都系会减少嘅。 系。 另外啦，就系话咁你话喂洗衣液，我真系好难理解到佢究竟系咪油性嘅洗衣液嚟个噃。咁有冇另外多一啲嘅方法咧？喺洗衣嘅时候都有嘅，就系话我哋将件衣物反转佢， 嗯， 然后我哋就落洗衣袋。 系， 我哋上个星期咪讲过咧，关于洗衣袋嘅一啲冷知识嘅，系、 嗯、 啦，我哋就可以入一啲咧比较密窿嘅洗衣袋。 嗯， 因为粗窿嘅洗衣袋咧，就话譬如我哋爱嚟洗牛仔裤啊，或者一啲比较粗糙啲嘅衣物，我哋就可以用梳窿。 嗯， 但系如果件衫佢本身嗰个纤维系比较细密嘅咧，我哋都系要用翻啲细窿嘅洗衣袋嚟到去保护住佢去洗。 嗯。 咁你可想而知啦，如果你唔想嗰件衣物去起毛粒嘅时候咧，我哋就落一啲咧就系密窿嘅洗衣袋，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啦，即系洗衫嘅就加多啲嘅 protection 俾佢啦。我哋叫做，如果你话我再锡佢多啲，唔摆落洗衣机揈啦，手洗固之然都系好啦。咁如果你真系会手洗件衣物嘅话啦，咁记住啦，就系话唔好咧，尽量即系唔好话去搓去捽佢啊。 嗯。 阿媽洗衫咧，即系我媽细个咧就好体贴嘅，好多衫咧都帮我哋手洗噶。 系 系啊，佢咧就，但系佢体贴得嚟，佢又比较粗鲁嘅。我会睇见我媽咧，即使唔系用洗衣板都好啦，但系咧佢就会攞件衫喺度攞啊，系咁捽捽捽捽捽捽捽捽咁样啦。 嗯， 头先讲啊嘛，摩擦有静电，咁佢咪会起毛粒咯。 系。 但我当然会怪阿妈啦，因为佢真系好细心同我手洗件衫。 当然啦， 系咪啊？即系唔好咁啦，咁样咁。但系有阵时我哋就好心咧做一件坏事，我哋都唔想、 嗯。 如果你横掂都手洗得啦，温柔啲对待佢。其实一般咧，你手洗衫咧，你件衫唔系太污糟咧，我哋用所谓挤压嘅方法啦。 嗯， 即系将佢揿下揿下，摆落水度揿下揿下，其实你已经会见到咧，有少少污糟嘢咧，佢会散咗出嚟噶啦。你喺水嗰度见到 系。 系啦，然后扭嘅时候，我哋都系细力啲啦，轻手少少去扭干佢啦，然后平挂啦或者浪挂，其实都冇乜所谓嘅。 嗯嗯嗯。 所以即使手洗咧，我哋都系要温柔咁样去对待佢啦。 啱啊，其实温柔系好紧要噶，同埋咧啲毛粒咧，其实系咪唔建议大家搣走佢噶啦吓？ 绝对系啊！我正想讲啊，即系好啦，到我哋头先由佢产生，到我哋点样避免减少，到我哋点样真系佢出现咗毛粒啦，我哋点样去处理佢咧？咁千祈唔好用手搣， 嗯， 因为当你用手一掹嘅时候咧，其实你就成条衫嗰个纤维咧，你就会扯起咗佢啊， 系 只系治标唔治本，你望落去好似少咗，其实佢只系会继续嘅啫， 嗯。 真系唔好啦，咁我哋点样做呢？其实我自己一般嘅方法就系我会用剪线头嘅铰剪咧，轻轻剪走佢啦。我眼见嘅咧，我就会剪走佢。 嗯， 因为剪线头嘅铰剪佢比较幼细啲，同埋真系过你剪线啦。 嗯， 咁所以你唔会话太过粗鲁咁样剪落去啦，都系细细力咁样去剪咗嗰啲嘅毛头啦、 嗯。 如果你唔系一啲毛衫线衫嘅，譬如你系一啲 T 恤嘅物料啊，你觉得可以用胶纸黐起佢，都系另外一个方法。 系 啦，甚至乎有啲咧出边咧就系、是、一啲 貨你愛嚟真係捽起毛粒嗰啲刷咧，其實佢都係比較柔軟啲嘅刷嘅。咁當然啦，你亦都係啲冷衫、線衫都係唔好刷佢啦。嗰啲咧，我就情願用把鉸剪仔咧剪線頭嗰啲咧，我就剪起咗嗰啲粒粒咧，就算數啦。 係， 千祈真係唔好用手去拉扯， 嗯， 因為你咁樣咧，只會增加佢以後產生毛頭嘅機會。呢、這個就必須要記住啦。 係啊，所以咧，即係學多啲呢啲保養衣物嘅小貼士咧，可能就反而令到我哋斷捨離嘅時候更困難啦，因為樣樣都咁 perfect， 點算咧？ 就冇嘢係 perfect 嘅，可能又將佢由即係六成，我哋將佢還原翻變做八九成，咁就唔好浪費咗件衫咯。 嗯，啱啊。好啦，今朝早唔該曬海， 下次再傾。 好，拜拜， 拜拜。 唔该晒，海同埋芭比啊吓，咁啊嗰啲叫做起毛粒咧，都系一个问题嚟，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出边27度嘅气温，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我哋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9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干燥，早上气温逐步下降，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素务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同使用驱蚊剂。素务系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系对先人嘅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喂，你呢两个人 fit 咗又开心咗喎、 我跟咗个健身教练同营养师啊嘛。 睇咁一个星期操几多少万啊？ 5万。 哇，好勤力喎、咁贵唔贵 㗎？贵唔贵啊？我视乎你屋企有冇电视机，使唔使买个个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5，港台电视31，做个健康快活人3，有健身教练同注册营养师驻场，一起睇，一起做个健康快活人。 LK 私分，原来彭家工作个风景好靓噶，我而家好似开紧一人摇摆派对咁啊！ 莫莉，你带好个人防盗系统未啊？而且个彭家唔系俾你上去玩噶。 哎，落翻嚟啦，莫莉。如果想知多啲职业安全资讯，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嘉宾有佢。 吊棚稳阵好重要，爆炸螺丝数量不可少。我系高辉 LK。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7:06嘅时间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今日咧就系重阳节红日嚟嘅，咁所以交通组咧咁早咧就未出击嘅。不过唔紧要，咁我都即刻咧打开个地图，帮听众咧就望一望噶啦。暂时咧就系新界九龙港岛方面啦，今日红日啦，都冇乜咧就系交通嘅挤塞嘅。咁但系由于今日咧就系重阳节嘅关系啦，都见到多区咧系有一啲临时嘅交通安排啊，包括咧就有流浮 头山啊、大屿山啊、西贡啊、长沙湾、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等等啊、钻石山啦、啊，同埋港岛啊，都有咧就一啲特别嘅交通安排措施嘅。咁大家咧就要留意翻路面嘅情况啦。咁其中啊，见到喺荃湾方面咧，咁运输署提供嘅网页消息上面都见得到，介乎老围牌楼啊，同埋圆圆学院嘅一段老围路将会咧就喺2021年嘅10月10号啊，咁14日。及17日上午8时起至到晚上6点咧，就被指定为咧就系封闭嘅道路。咁啊，除咗专利嘅巴士、的士、公共小巴，咁啊，专线服务新界路线第81号紧急服务车辆，以及咧就持有有效封闭道路通行许可证嘅车辆之外咧，咁啊，其他车一律咧就不准驶入嘅。咁啊，另外啦，就系荃湾西站对面嘅大河道将设有咧就系免费穿梭巴士，前往咧就已经封闭嘅老围路嘅。咁啊，大家密切留意住呢啲交通上面嘅安排啦。好，咁啊，另外天气方面问一问啦，澳善早晨啊，澳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啊，咁啊，今日嘅出边天气如何呢？ 今日天气都系微风啦，咁但系阴天啦，头先都有洒过一两阵雨啊，特别喺广播道嘅天空嗰度，咁依家就停咗落嚟，咁估计重阳节都。我自己印象之中都是同清明一样，都是会雨纷纷啲啦，或者天气冇咁好啦。 系啊，带点伤感嘅感觉啊，即系有阵时挂住先人吓。 系啦，无论你去扫墓定还是去登高啦，定还是系留屋企煲剧啦，咁啊，即系都要睇住天气做人啦。咁啊，今日就见到路面嘅情况咧，其实都好多冧咗嘅嘢，譬如多咗树枝啦，以广播道为例啦，都见到有啲盆栽咧碌咗出嚟路面上，咁所以咧，即系驾驶人士咧就要特别小心啦，喺揸车嘅时候，咁亦都辛苦晒一众嘅清道夫哥哥、清道夫姐姐，其实都已经搏命清理啊，或者清洁啊，要做翻一啲维护道路嘅嘢啦，咁但系即你始终双拳难敌四手啊，你清道夫再努力，咁但系即过往嗰一两日其实真系打风打都好行啦，咁你即系其实我哋依家翻到公司噶啦嘛，喺港台为例咧，我哋门口咪好多盆嗰啲盆唔系叫盆栽，即系一棵棵嘅嘢啦，咁依家新整嘅，全部都一字排开，全部冧晒，好似瞓晒觉咁样，系啊，所以都难搞少少，都辛苦我哋即系自己公司啲同事咧，要搬翻直嗰啲盆栽咯，咁都见到风力咧就可见一斑嘅，咁依家冇事冇干啦，大家平平安安就最开心啦，即系作为香港人。咁琴日有啲朋友话，哇，得到一日假期，有打边炉啊，有睇戏啊，咁啊。即系感恩啦、啊，即系我觉得最感恩唔系多咗一日假期啊，系感恩咧，即系大风暴来临嘅时候，大家做足准备同埋冇人命嘅伤亡，咁先系最感恩嘅。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佢啦。 好，唔该晒。哦，咁啊，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咧骤雨较多。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9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啊，咁啊，明日间中仍然系有骤雨，周末至到下周初转凉，以及咧就干燥。早上气温咧会逐步下降噶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重阳节啦，咁啊大家可能就会登高嘅。咁如果真系要登高嘅话咧，咁啊应下节嘅话咧，都要分外咧就系留意山上面嘅情况。即系头先都提过，山咧就好似有个海绵咁样，咁啊落雨啊打风啊，咁啊吸咗好多嘅水咧喺啲泥土嗰度，咁啊相当之即系艰辛啊！咁啊，如果你真系坚持，我自己就唔行，亦都唔建议大家行。如果真系坚持去行嘅，不妨选择啲路线咧系多石屎嘅，咁啊应一应节，咁啊唔使行咁多山路，咁啊舒舒服服、安全咧先至系世界冠军啊嘛，系咪？早上嘅时间啦，咁啊7:11，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2至3，低水平咧，空气好啊吓，亦都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一齐听听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真系咧，要揾啲八卦嘅时候咧，就要揾下你啦。因为好多心底里边嘅八卦咧，好想睇下你可唔可以解答到我啊。 你觉得我八卦咩？ 我唔觉得你八卦，但我觉得你乜都知咯。 诶，我呃人嘅啫嘛。 我话知你系咪呃我啦？总之你今日都要俾个答案我噶啦。嗱，我自己咧非常中意睇真人 show 嘅，即系咧无论系系啊，无论系嗰啲咩恋爱节目啊，即系话 A 同阿 B 相遇啦，成个过程咁样咧，定还是系啲唱歌嘅选秀节目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嘅。 即系真人 show 嗰啲，即系你讲紧就唔系新嘅参赛者咁简单，甚至乎可能有时系啲已经出咗道嘅， 系啊， 或者系交叉唔同行业嘅演员去唱歌嗰啲，你都即系乜嘢都中意嘅， 乜嘢都捞埋嘅。 你个问题系咩咧？ 我个问题就系我想知道真人 show 系咪真系真嘅，定系假嘅咧？即系系咪写晒剧本，大家照做咁样噶？ 嗱，咁你啱啱同先同我 opening 讲嗰句话，我呃你嘅嗰句啱啱相反啦。点解系相反呢？真人 show 嘛，话明梗系真噶啦。 系咁，你可以系包装啫嘛，即系包装系真嘅，但其实系假噶咯。 嗱，我听你把声，你头先睇埋你个样咧，我而家见到你噶嘛。 系 头先你问呢个问题嗰个样咧，好明显你系有好大嘅 hesitation， 你觉得？咦，虽然我中意睇啫，有晒剧本噶，咁梗系有剧本啦。即系你会知道嚟做乜咯？例如头先讲 A 同阿 B 嗰啲咩恋爱节目啦，咁A 同阿 B 梗係知道，或者譬如一个女仔揀男朋友咁样先啦，有三个男仔，咁阿女仔梗係知道眼前将会出现有三个男仔啦，咁但係你所讲好笼统讲嗰句係咪有晒剧本，嗱阿男仔 A 行出嚟嘅时候就讲 hello， 男仔 B 出嚟就讲你好嘛，阿男仔 C 出嚟嗰个就咩都唔讲，跳隻舞跟住送扎花俾个女仔。冇噶，绝对冇。 因为入面有好多情节噶嘛，嗱，嗰啲情节咧，点解会令到我呢啲观众会好怀疑呢？就系一时又准备个咩惊喜啊，一时又话安排去边度拍摄啊，又系嗰个男主持或者个男嘉宾自己去设计啊咁。咁呢啲喺我呢啲观众嘅角度，咪会觉得啊，系咪跟剧本噶咋？全部都系。 嗱，我哋咧呢啲就系我好中意讲呢句嘢嘅，谂嘢要好立体嘅。剧本就都系嗰句，梗系有啦。因为譬如呢个恋爱节目嚟噶嘛，咁我唔会去啲好唔应景嘅地方做嗰样嘢嘅。咁但系咧，系唔系真系话嗱？譬如场景，咁因为场景系有限制噶嘛，即系我喺个闹市度，我做唔到好多嘢，譬如我收唔到音啊，或者我会阻住人哋啊，咁啊变咗你拍摄嘅时候咧，我哋要兼顾到。拍摄嘅技术上嘅情况许唔许可？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喂嗰、那个男喂呢、這个男仔好好巧、哦，哇佢即系令到嗰个女仔咧心花怒放，笑得好开心、哦。嗰啲好多时候咧真系啲参加节目嘅，譬如我哋用参赛者去形容佢哋啦，佢哋自己谂噶， 真实反应， 真实噶。咁跟住佢哋谂好晒之后，会同导演监制讲嘅。 系 咁，但系未必一定会同嗰、那个，譬如我头先讲恋爱节目，同嗰个女仔讲嘅，个女角讲唔讲噶？因为就真人 show 其实最重点嘅就系要 capture 到嗰个真性情嘅一面，真情流露嘅一面。所以你话啲人，哎，成日见到啲人喊嘅，梗系做戏噶啦。我啱啱调翻转同你讲，如果你唔系受过专业演艺训练嘅学员。你估咁容易喊得出啦？ 仲要喊得咁逼真啊！ 我讲真嘅，即系你系真系要系受过好专业嘅训练。你讲紧读一个演艺嘅degree， 你讲紧系读三年四年大学嘅，嗰啲系你系日日做紧嗰样嘢，你先可以训练到自己。仲要睇你系冇嗰个 talent。咁容易喊得出，你唔知啊？你喊嚟俾我听下，系咪先？跟住你见到嗰啲真人 show 入边啲人，哇！禮手就叭叭声咁喊，好多都系真性情。咁咧，当然咧，大家知道。我而家做緊呢件事係一個真人 show， 都知道自己係做緊節目嘅，但係入面係夾雜咗好多真性情囉。咁那邊相對譬如你話歌唱節目，咁歌唱節目梗係有晒劇本有晒性啦。嗱，我都係嗰句好籠統，你話有冇劇本呢個係一個好籠統嘅說法，一定有劇本㗎，唔通即係全世界個個好聽日call 06个个嚟都唔知做咩咩，系咪先？梗有个 guideline 噶。嗱，举个例啊，嗱，睇嗰啲选秀节目咧，或者系参加歌唱比赛节目咧，就好兴嘅，就要睇下你除咗你嗰个上台表演，系睇你嗰个表演之前期嘅准备啊嘛，系咪？ 嗰啲后台花絮啊， 系啦，系啦，准备功夫啊，或者大家，我哋原来咧，我同你一组嘅，咁睇下我同你呢一组有冇啲咩好事或者唔好事啊？睇下我哋两个会唔会啊？睇下 Barbie 同阿 Jerry 会唔会撒气先？ 打完交先出嚟嘅，原来 系啦，嗱。 个剧本系咩咧？个剧本咪就系话俾你听，Barbie 小姐， 嗯， 听日咧你就零六你就开始，我哋会嚟拍你噶啦， 嗯， 咁咧你就落嚟，我哋有车接送你去场地，咁啊全程拍住噶咯噃，话明真人 show 啊嘛， 嗯， 咁嗱你今日嘅行程咧就系落嚟啦，上车啦，去到厂啦，咁你去休息室啦，去食饭啦，练歌啦，表演啦，嗰， 嗯， 那个流程话晒俾你听系做乜嘢嘅。全程拍住嘅，咁如果你觉得呢个系剧本咧 ，OK， 呢个系剧本咯。 嗯， 咁但系，咁我喺架车度要讲啲乜嘢？冇 script 噶，嗯， 即系自己发挥。 系啦，咁可能咧，揸机嗰个系可能我哋一般叫嗰个人做 writer 啦。咁， 嗯， 可能系揸机加一个 writer， 咁嗰个 writer 可能会喺旁边问你问题咯。咁但系佢问你咩问题？譬如佢问你，你琴晚瞓得好唔好啊？或者佢可能问你琴晚有冇食宵夜啊？佢或者问你各样各种各种嘅问题，哎呀，你有冇想去边度啊？想做啲乜嘢啊？你今日嘅精神点啊？唔知噶， 嗯， 唔系话，哎，咁点解唔写好晒剧本啫？调翻转啦，因为做真人 show 咧，系一个系连续性嘅事情嚟，佢哋唔系话，哦，我今日拍完就过两日再睇下几时有下一组戏咁，嗯，样，唔系咁样噶。真人 show 系永即系大部分时间都系一次过日日拍， 嗯， 由朝到晚，除咗你瞓着咗嘅时候唔拍你之外咧，一路都影紧嘅， 嗯。 边度写咗咁多剧本啫？你会唔会走去背晒嗰一个一日一个二十个钟头剧本咧？系唔会嘅。话明真人 show 嗰个剧本只系有个流程， 嗯， 啊，中间嘅对话咧，你系唔即系嗰啲对住对白啦吓，系冇 script 嘅， 嗯， 啊，就算有嘅，极其量都系可能话我哋要多谢一下嗰个赞助商啊， 嗰啲必须要 mention 嘅对白啦， 啊，接近系广告嚟噶啦， 系。 但系大部分嘅时候，因为所以真人 show 同电视剧或者电影嘅制作个分别就喺呢度，没有对白，等同你去参加个歌唱比赛，唱完首歌你要点样多谢评判、多谢观众啊？有冇对白噶？ 冇噶， 你自己谂噶啫嘛，系咪啊？你讲得好嘅，咪容易打人中意咯；讲得唔好嘅，就可能系唔知咩结果噶啦。 嗯，我决定听完阿 Jerry 你今日咁样讲之后咧，抱住呢一个比较吓纯真啲、相信佢系事实嘅心，再睇一次啲真人 show， 可能会有另一番风味啊！ 嗱，我下一集如果有时间嘅，我再讲深入少少俾你听啦。其实呢啲真人 show 好睇之处就系啊，我准备再同你讲嘅嘢嚟噶。 好啊，咁我哋下次再讲过啦。唔该晒 Jerry。 Thank you。 垂头凝望不到光环，我脆弱难道有错？想问，沉重突像挥别至亲，颓丧地在赤土独行，每步行过脚在震，畏惧的带泪光俯瞰。凭什么该去相信痛苦不会蚕食我？怎么要逼我收这演习方？悬崖边清晰听到海里猛烈的跌宕，想眺望到对岸，想找到光，还是该孤注一掷靠这伤痛磨练我？天真去相信可以捱着光，彷徨不安葬于海。无尽的 去，只要等够明日会擦过。深深的花草，迎着风的一天会到。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諗緊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朝早的时间来到7点23分，在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呢，陪住各位听众，在10月14号的时间，公众假期红的我们都是照常营业，我们都是很努力的，一班朋友陪住你们。早晨啊， 早晨小白。喂，今天讲下这个，见这么多时间，讲下昨天小弟看了这套戏《毒魔》啊。我们看 了是啊， 昨天即刻去看，因为 好不好看啊？ 几好啊，我觉得系啊。 打嗰啲场面咧，佢同 因为第一集好差嘅啲后备，所以第二集我系冇抱任何期望入去睇嘅，甚至乎有个 invitation 我都特登 miss 咗唔去嘅。但系见打风冇嘢做啊嘛，咁楼下有间戏院，咁梗系要消磨下时间噶啦。如果唔系你喺屋企真系唔知做咩好，尤其是去到打风尾水嘅时候啦。即係講緊四五點，即係下晝四五點，咁你見到風力真係開始減弱嘅，安全係數 轉咗三號風球啦， 係啦，安全係數又提升翻啦，咁你咪睇到戲咯。 而家就除曬，係啦，而家除曬任何嘅風球， 除曬風球，因為唔係除曬衫褲，係啊，除曬風球，咁啊入去睇下啦，姑且，有驚喜喎，成日都係咁啊，有啲事情咧，或者有啲食物咧，有啲戲啦，你帶住期望入去咧，總係令你失望啊，有啲嘢咧。你冇期望入去咧，哦，幾好睇喎、啊？點解咧？因為阿毒魔咧，咪成日要自己一個人同嗰黑色嗰只嘢傾偈，係 啊，傾偈 啊。 第一集 其實好難演嘅佢嗰個， 但係觀眾唔會覺得你有難度啊，就等於你假期要翻工咧，你應份嘅嘛，小白，你人工包埋嘅嘛，等於阿 O 都係啦，跟住鐘哥都係咧 ，Kitty 都係，你假期翻工你應份嘅嘛，你人工包埋嘅嘛，所以我哋好開心嘅。好愉快嘅，我哋冇怨气嘅，但系调翻转头，等于你去，你会好啦，因为你系演艺事业嘅人，你会欣赏 Tom Hardy 啦，即系嗰个男主角啦，你会欣赏佢啊，好辛苦一个人做戏，就好似精神分裂咁样样。 即系如果大家咧有阵时上网都好多，好多咩咧就系嗰啲咩 King of 啊，即系话翻佢到底其实点拍啦，例如大家好熟悉嘅 Marvel 咁样，其实佢哋大部分嘅。拍嘅咧， 綠報警 都係綠色報警嚟嘅，即係大家可以幻想一下，你見到哇出邊啲咩打得好勁啊，嗰啲大廈冧曬啊，其實佢哋闖景嚟嘅， 係啦係。 你諗下佢哋需要嗰個想像力係幾咁強，先至可以同其他演員仲要產生共鳴，然後大家一齊演活嗰場戲。 我非常認同啊，係啊，譬如你咩銀河守護隊同隻狸貓， 係咯， 同棵樹做嗰啲真係難搞啲。 咁你真係要揾個工作人員咧，著曬成身綠色，又或者隻手嗰度唔知套咗件綠色嘅手套， 俾翻啲對白佢。 係，你就係同佢傾偈咯。 係啊 ，Stan Lee 即係阿星爵。係 咯， 咁調翻轉頭， 唔笑都已經好叻噶咯，你仲要有戲喎。 喂，但我要澄清翻，好多朋友原來唔知啊。手套佬咧，灰龙咧，系真演员嚟嘅， 嗰个系真演员， 佢系真演员嚟嘅。其实大佬，你唔好以为系佢画出嚟啊，人哋有名有姓嘅。不过即系叫咩名，我之后补足补完翻俾大家。咁但系讲呢个毒魔，咁我觉得最高兴咧就系今集多咗咗笑话，就系佢同毒魔即系黑色嗰嚿嘢相处嘅时候咧，黑色嗰嚿嘢要食人啦， 就有啲黑色幽默喺度啦。 系啦，有啲黑色幽默，但系个男主角即系 Tom Hardy 又唔俾佢食人啦，咁样即系嗰啲位几好笑嘅，同埋个坏人咧都系。我印象之中是美式杀人狂的男主角，本身他的戏都很深的，即因为看即经典电影美式杀人狂， 是啊是啊， 即连环杀手， 很多内心的 东西，这个作品里面也是饰演一个坏角色，怎么坏法你自己留待你进去戏院里面看。不过呢，我觉得最惊喜是什么呢？小白，就是那个 Marvel 的多元宇宙呢开通了， 哎呀， 在 trailer 那里， 就博通了毒魔了， 唔止博通咗毒魔，仲有好多嘢会发生。即係因为嚟緊嗰集 Spider-Man 呢、 啊、 其实已经会有好多嘅角色呢新旧共融啊、 嗯。 究竟会唔会出现 八爪鱼博士啦。 係啦，其实八爪鱼博士一出呢，首先佢嗰副身形呢咁、 啊、 多年都係咁。肥噔噔咁样，其实即系你有阵时识啲朋友，十年过去了都可能冇咁肥噶嘛，或者可能突然间操到哇好大只啊，心口胀卜卜啊，诶中年发奋啊，唔系中年发福噶嘛，突然间有啲朋友仔可能四五十岁咧，劲行山啊，劲瘦啊，劲大只咁样噶嘛， 突然之间 系啦，但系八爪鱼博士嗰个角色冇咁冇咁样做到，跟住即系我哋睇上一次 Spider-Man 嘅 trailer 就有电魔啦。跟住仲有其他角色啦，我唔逐一去数。但今次咧，佢直情有个位咧系接通咗，你一定要入去睇彩蛋，要睇到戏。佢接通咗个多元宇宙啦。 系， 哇！跟住有排睇，我估咧呢个Marvel Universe 咧，睇到我同你都变咗阿叔咧，我哋仲喺度饮茶嘅时候，喂，你嗰时蜘蛛俠咧。 喂，约你六十年之后一起饮茶，然后一起 可以 讲埋呢个 九啊岁都好轻松嘅，依家 系啊，多元宇宙入面都有好多嘢睇，咁大家有机会自己入戏院嗰度望一望啦吓。 今日系10月14日，星期四，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适宜祭祀、开光、出行、解除、伐木、作粮、拆卸、入宅、迁徙、安藏、修造、扫舍。 我今日都会做呢啲嘢， 咁就啱啱好啦。今日忌造桥、掘井、嫁娶、栽种、作造、动土。 我今日都会做呢啲嘢， 平常心，轻松做。今日都系世界标准日。 我会多啲接收相关资讯，了解对国际标准嘅认识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涉及西环的士司机谋杀案的疑凶在南丫岛榕树湾一家士多外被捕，他涉嫌谋杀。警方相信疑犯独立犯案，不认识死者，仍然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警方凌晨将疑犯由南丫岛押返西湾河水警基地，再带往警署扣查。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案发之后疑犯同日搭船到南丫岛。警方昨日傍晚到南丫岛调查，并接获市民举报电话，说在榕树湾一间士多外发现疑犯。昨晚八点几，警方到场拘捕疑犯，他当时没有武器，亦都没有反抗。但警方在附近的草丛发现一个垃圾袋，里面有一把接刀，会调查是不是属于被捕男子。上水彩园村彩湖楼十几楼一个单位怀疑发生爆炸和火警，一名男子受伤送院治理。午夜十二点几，有多名的居民报案，话有单位发生火警和听到爆炸声。消防到场找到一名伤者，暂时未知事件起因。伊朗在演习中试射两款国产防空系统，成功击中预定目标。防空基地指挥官拉希姆泽德说，使用防空系统摧毁低空目标是演习测试任务之一。伊朗将会加强自身防空能力，任何威胁伊朗本土的军事行动都将会遭到反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一系列事项存在与美国合作的可能性，包括军控和能源。普京出席俄罗斯能源周活动的时候说，与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关系稳定。他说俄罗斯准备好就军控问题进行建设性对话，双方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清洗黑钱、阻止逃税和稳定能源市场等有共同利益的目标，相信有助修补双方关系，亦都令到美国政界停止猜疑美俄关系，损害自身和美国公司的利益。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入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既然一听爱上，梗系要快啲出手啦！到呢首歌咧，系一听钟情嘅 demo 入边嗰一种轻快换味，令佢即刻举手同公司以及监制舒文讲：麻烦可唔可以留呢只歌俾我啊？作歌编曲有 Jamie Jung， 填词有 T-Rex， 监制舒文。今日星期全新打入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施康桥 Stay。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朱住叶明熙，能够加入乐坛是我人生之中一件好重要的事。未来的日子我还有很多事要学习，我会好好努力和进步。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时间嚟到早上7:35，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0%啊。咁喺呢一个黑雨嘅情况底下啦，我哋经历咗，即係其实一个礼拜经历咗好似两次啦，即係个台风啊，我意思。 但係琴日呢个突如其来嘅一天假期呢、搞乱咗个生理时钟同个心理时钟。 咦，竟然 係啊，搞乱晒。 我反而呢就係、是、有少少心挂挂嘅，因为唔知道，即係唔肯定啦，朝头早系咪即係仲会悬挂住呢个风球咧，咁就我3点几嘅时候就醒一醒，扎醒，咁啊睇一睇即系个情况如何，跟住5点几咧又扎醒。 系啊，你扎醒嘅时候你 send message 出嚟啦， 系啊系啊， 我俾你个 message 搞醒。 对唔住对唔住，唔系 紧要， 但系 你 始终都要醒噶、 啊。我知啊， 系啊， 我冇谂住5点几醒，5点几醒同6:30系两件事啊。 我冇 嚟讲， 我同正常时间一样，我平时都系5点半啊嘛，我就5点半起身咯， 啊、 因为即刻即系搵我哋嘅相关人员阿信啦，而家点啊？ 哦，唔系，我搵小白就已经知道。 我就揿入去天文台个 app， 我谂就应该最可信嘅。 我好信小白噶呢啲， 我佢又真系睇得好鬼准嘅、嗯， 准啊准啊，佢、我觉得佢预测能力好高。 其实我想讲咧，有呢啲 KOL 噶，小白其实可以考虑。 有啊，我嗰日睇大台新聞，咪有个攞住个测风机喺喺杏花村嗰度。 不如叫阿小白去做嗰啲堪舆学家， 你做乜笑人啊？ 我有睇，唔系我有睇啊话。 我你有你都有睇， 我有睇啊，我有睇啊，系啊， 好睇啊嗰个测风机， 测风机啊， 系因为佢淋到湿晒咯。 系啊，佢话因为民间可以即系补足下啊嘛，我听佢讲 系。咁即系小白应该去做嗰啲天文台啦，又或者系直头睇风水都得。 系或者民间天文台， 民间天文台咁样。 送个测风机俾你啊！ 喂，不如又调转啦。阿小白出去讲天，你勾喺度听听翻佢电话， 粗重嘢交俾我做。小白坐喺度按 panel， 咁我送个测风机俾你。 先搵啲碟，先搵到发脾气，话搵唔到啲碟放唔到，嬲啊！ 冇发脾气，小白 好 脾气嘅。 讲下电影咪得啦。 喂，但我想讲，即系喺呢啲咁恶劣嘅天气咧，咁但系即系当然大家要留喺屋企就最安全啦。咁但系可能即系未即刻翻到屋企嘅，或者即系仲有啲事要做嘅，咁可能都真系会延迟咗啊。咁尤其是譬如你话好大雨，即系我唔好讲话打八号风球啦，你三号风球咁样，好多嘢都系即系如常照做噶嘛。不过有时可能啲交通咧就会受到阻滞。咁但系其实而家我哋出到街好多你去嘅地方，譬如我话餐厅又好，或者你约一啲服务啊，剪头发、做 facial 咁样，即系好多嘢咧你都要预约噶嘛。咁遇上恶劣天气，咁你就当然会即系讲个交通令到你迟到啦。你哋有冇试过预约咗一啲嘢？咁又系因为即系你赖个天气又好，赖个地又好，赖个交通又好，令到你迟咗去，而有一啲尴尬嘅事情发生咧。 哦，正常啊， 有几咧？ 因为迟到一定系天气噶啦， 系啊，同埋塞车咯，系啊。咁但系你之后会唔会令到你话啊，对唔住啊，阿梁生，你嚟到咧都冇用啦，因为你真系迟咗超过十分钟，你要由头再等过，或者你约过第二日啦。 我系通常都系食饭张台啊， 系 冇咗咯。 冇咗， 俾咗人，因为迟多个半个钟啊嘛。 哦，咁啊真系迟几多喎？ 俾咗人，咁冇咯。咁你去到点啊？咁佢又冇即时俾翻一张你噶嘛？一系你就即系仲话你话斋由头排过咯。咁冇啦，咁去第二间咯。 咁我觉得而家普遍啦，啲餐厅都会讲嘅，即系你 book 位都话可以即系 buffer 就系等你十分钟。咁如果你真系超过十分钟咧，唔好意思啦，真系要交台。咁如果你话半个钟嘅话，我谂无论个餐厅嘅或者系你本人啦，你都唔会 expect 嗰间餐厅继续等你。 但系嗰日真系落大雨嘅， 系啦系， 真系天气 啱啊！但系有啲嘢都好棘噶，你明明知道系天气嘅缘故咧，送唔到嚟咧，但系都令到你咧，即系倒写罗鞋。讲紧乜嘢咧？其实上个礼拜六就刚刚发生，我个朋友咧就原先礼拜六嘅时候就邀请各方好友啦，十几个朋友啊食大闸蟹啦，入进入蟹季，咁订好晒啲蟹噶啦。点不知咧礼拜六嗰日咧，大家 打风啊， 打风啊嘛， 倒写罗鞋啊， 跟住就即刻唔送货啦，嗰间咁嘅速递公司，咁都明白嘅。咁你 咁佢哋危险嘅，即系要揸。 咁但系咧，咁啲蟹订咗啦，咁你几时攞？攞翻啲蟹啊！听日啦，就变咗个活动改咗去礼拜日。 系系系， 礼拜日咧就有过半数嘅人都无法出席。 哎哟， 咁佢就唔系，我觉得咧，佢帮咗你， 系嘛？ 嗱，你谂下，如果礼拜六 佢嗰份， 唔系啊？嗱，如果佢礼拜六佢照送俾你，但系你我谂你有一半朋友唔嚟添啊， 系系系， 因为打风啊嘛。好啦，咁到时嗰箩蟹咧就摆咗喺屋企嗰度噶咯。 系啊，但系而家礼拜日都系摆咗啲蟹喺屋企，都系得一有一半朋友未能出席咯。咁所以都比较麻烦啲啦。咁呢个都系赖天气嘅，就唔系赖速递公司。人哋速递公司梗系有佢嘅指引啦，都系按翻本子做事啫。但系调翻转头，有阵时天气就坏咗件大事， 系坏咗啲计划咯。但 系 可以嘅，佢可以蒸熟，你可以蒸熟咗佢，即系啲人唔嚟咧，蒸熟晒佢啲蟹。拆鬼晒佢啲膏同埋肉出嚟，跟住就变咗做即系一包可以雪落雪柜嘅。 有几多人会咁做啊？ 佢唔识你啊嘛，崔健龙。如果佢识你， 我都唔会帮佢拆嘅。 佢识你啊，你无鱼都入去食啦。 系啊系，咁啊真系。 你咁中意食蟹， 会俾你拆埋嘅。不过你会攞埋走，咁我就去。 系啊，咁我去啊。 又食又拎。 因为啲人惊咩？雪住佢越嚟越瘦啫嘛。咁你咪 雪住佢会越嚟越瘦。 唔系啊，咁但系你保存嘅方法就系要雪住佢啊嘛。咁但系你一路都唔养得佢嘅话，佢就会慢慢瘦，咁啲膏又少啊嘛，咁所以你咪趁佢仲活跃嘅时候，你咪蒸熟咗佢，拆咗佢啲膏出嚟咯。如果你惊少咗，咁食嘢系咁噶啦，食都懒。 系大闸蟹先系咁噶咋，其他好轻巧嘅。 嗱，除咗食嘢之外咧，头先我讲到唔同嘅一啲服务啦，譬如做 facial 啊、剪头发嗰啲咧，因为啲客都系一个接一个，咁如果你迟咗嘅话咧，好多时佢都会譬如话啊，唔好意思啊，你嗰个服务内容咧，可能剩翻40分钟，咁可能你做啲快捷啲嘅啦，咁样样。好啦，但系有啲咧， 佢真係改唔到嘅內容，係咁就係咁啦。就發生咗一件事情，嗱啱啱打完嗰封咧叫圓規啊嘛，對上嗰個就獅子山啦。咁呢件事咧就發生喺獅子山加黑色暴雨，即係嗰個時期嘅，係啦，即係對上一個封嘅咁樣。咁、那個網民咧就擺上網將呢件事，咁佢原來咧預約咗咩咧？就預約咗洗牙，去牙醫度洗牙。咁、洗牙咧就45分鐘啦。咁如果大家有 book 過嘅，應該都知噶啦，都係即係遲到就唔等你啊，或者咧即係可能嗰個時間就好難幫你褪。咁但係咁啱又真係適逢黑雨嗰日，咁嗰、那個網民咧佢就已經喺網上面咧就 send 個即係未到嘅時候就 send 咗個 WhatsApp 俾牙醫嗰邊，就唔好意思啊，因為天氣好差好塞咧，咁我可能最遲係遲15分鐘，即係遲10分鐘到之內咧應該會到噶啦咁樣。咁對方咧就覆佢一個 OK。注意安全咁样啦，咁啊冇其他讲咯。咁佢咧，如是者就真系迟咗差唔多10分鐘至15分鐘咧，去到嗰间诊所啦。咁佢就话都等咗一阵嘅，咁等咗一阵咧，咁佢就入去洗牙咯。咁洗咗10多分鐘咧，就洗完咯。咁然后咧就有个牙医啊帮佢洗牙，我唔系牙医嚟嘅，应该系 牙医助理 系啦。咁啊帮佢洗完之后咧，牙医就循例过嚟帮佢检查下有冇蛀牙啊，有冇剩啊咁样样啦。咁啊发现啊都冇乜特别嘅。咁好啦，到俾錢嘅時候咧，佢就話咧嗰個人同佢講：嗱，你棚牙咧就洗咗一半啫，因為咧你係遲到咁樣，係啦。咁你而家咧就俾錢幫你預約埋下次啦，你要洗多次噶啦咁樣。 香港啊， 喺香港噶，係啊。系咪好奇怪？ 咪點解？點解佢洗一半？因為佢遲咗。 佢話佢 係 啦。嗱，首先佢第一樣嘢就話佢遲咗，因為佢就遲咗15分鐘啦。咁所以佢話咧就扣咗佢15分鐘。即係譬如我當你約咗12點，咁12:09咧一定就唔會再服侍你噶啦，因為有下一個人。咁、我當你12:03嚟到啦，咁你就等咗一陣啦。咁總之咧，佢都係12:09就拋你走。 咁佢入去嘅時候有冇講明先？ 係啦，呢個就係重點。佢就寫上網嘅原因就話佢入去嘅時候。后都冇讲明，同埋佢咪话去即系去紧嘅时候咪 send 咗 message 嘅，咁喺嗰个 message 里面咧，嗰、那个人都冇同佢讲话嗰15分钟咧要喺里边，即系嗰45分钟嗰度扣咗佢嘅，咁但系咧嗰个费用咧佢就收佢全费， 收副批 系啦，即系收一棚牙嘅钱，但系洗咗半棚牙啦。 佢有冇讲咧？呢、這、一个牙医佢系有冇帮衬过噶？ 佢冇讲啊，佢冇讲啊，咁但系佢就话根本就讲得好唔清楚啦呢件事，咁佢就喺度。理論啦，喂，冇理由喎，咁你服務做到一半，咁你錢冇理由收曬啊，同埋最唔啱嘅就係你冇喺我入去嘅時候講啊嘛，咁、如果你入去嘅時候講，你可能即係你有其他決定。都唔定咧，话诶咁算啦，我约过下次我准时嚟先啦，咁样样，或者喺电话嗰度讲， 系咯 系咯，咁因为其实我嚟我都要即系有一个成本， 系 啦，咁冒住黑雨嚟咁样，可能我唔知系搭的士啊，定系点样样噶嘛，咁你又话要下次再嚟洗埋另外嗰棚牙，咁最嬲嘅系咩咧？我谂最嬲系呢一句啦，我喺网上面睇到，咁佢系同嗰个即系牙医诊所嘅 staff 系理论啦，佢就话。其实你本身棚牙污糟都要洗两次噶啦，咁样喎。咁我谂佢当时应该会着咗啦，系咪先？就算我补翻个15分钟俾你，你下次都要再嚟 啊！好香港， 系咪？ 香港就系咁，即系香港嗰个对答模式由80年代开始啊，都系即系讲唔够，讲唔够两句咧，大家一着嘅时候咧，就揾你最弱嗰个位咧，重锤出击。大力窝一拳咁啊！ 崩口人忌崩口碗，我唔污糟，我唔嚟洗啦。咁 个个都有问题啦。咁你譬如最后讲嗰个话，喂，你棚牙咁污糟，嗰个人咧，其实佢一开头已经讲，应该要讲啦。喂，先生，你棚牙好污糟，一次洗唔晒，你应该一早就讲啦。 嗱，呢个啱系 啊，你唔好临尾先讲啊嘛。 意思嘅精结就真系佢冇预先讲。 你临一开始讲咧。就係、是、專業，臨尾講咧就係挖苦啊嘛，咁咪兩個態度嚟噶嘛，梗係一開始講咗先啦，咁咪你兩次咯。咁另一樣咧，如果嗰個牙醫就係正話齋，如果佢係第一次幫襯咧，咁就係嗰個顧客自己有啲唔睇得唔清楚，佢應該知道人哋嘅規矩係點樣先幫襯噶嘛。如果佢幫襯咗幾次，都唔知道呢個規矩咧，就應該自己要檢討一下先。咁因為你冇理由喂，原來去到一早啲遲到時間你自己 suffer 翻嘅，係 啊， 你應該要知道啊嘛。 嗱，所以 好似我哋去牛奶公司嗰度食嘢， 嗱係啊，去到諗㗎，係啊， 你諗要仔諗唔啱㗎啦。 因為依家真係客氣咗好多。 有好幾次，可能佢依家少咗遊客咧，真係唔係直情少咗遊客封咗關啊嘛， 係啊， 好 nice 有一次我著咗阿小豪波衫咧，佢話輸咗啦，琴日仲係咁樣啊，咁樣啊，但 OK， 我覺得係 friendly 啊，我覺得係 friendly 嘅舉動。 不過再講我仲話一個咧，即係個診所。黑雨是不是应该要继续俾啲顾客去？ 嗱、 哦，又另一个问题，因为黑雨好多喺街上面嘅嘢冇保险噶嘛，其实系危险噶、哦，即系如果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其实系咪应该唔好叫啲人出嚟呢？因为大家都话喂，黑雨或者打风，大家留喺室内啊嘛。嗱，如果你僆仔，如果你洗紧牙，你梗系唔好走啦，继续洗耐啲添啦。咁但系如果你都未出去嘅时候，系咪应该叫人唔好去 咧？呢个香港人精神。黑雨唔使揾食啊，阿姨唔使洗牙、啊， 调翻转可能 两边都会 系啊，啲客可能都会好想洗，因为你知 book 洗牙咧，有啲 book 成三个月，即系我下次再去嘅时候，阿姨会同你讲，你棚牙污糟要洗三 次 啊， 有啲客又好嬲礼噶嘛，即系黑雨唔使 body check 啊，如果呢两日 check 到有咩事，我即刻去死佢，即系你知好嬲礼啊， 咁点解黑雨要翻学啊？喂，黑雨唔使上堂啊！即又系同一个道理啫嘛，即每一样嘢应该有啲嘢，大家要相就一下。 系，不过到最后就系你自己去到衡量咯，因为个规矩可能就即系我谂商家定又好，或者边个定都好，咁到最后你就自己衡量，你就算有得去，你去唔去？冇得去嘅时候，之后你点样处理？咁样自己就决定翻啦。咁所以呢件事上面咧，你哋都讲得啱嘅，佢有个盲点就系到底呢一间诊所佢有冇？冇事先喺我唔知 道，事先声明 系啦，网上面写好定系点样，有冇通知过啦？咁呢个人佢系咪真系迟咗几多？系啦，到最后成个流程系咪如佢所讲咧？咁样咁，所以其实网民都有两边嘅讨论嘅。 算啦，过咗去就算啦。 好奇多一次啊！即系如果呢个网友洗咗一半牙，咁佢下次去另一间洗，定还是系点咧？ 我就 系 想知呢一样啊！反而就话讲咧，我就话过咗 去唔去翻 嚟？我话过咗去就算啦，唔好谂啦。问题系佢下一次啊，翻唔翻去呢个铺头？ 我谂唔翻啊啩！你嘈到咁大件事，因为咧佢其实有后续嘅。我见仲有少少时间可以讲埋。咁头先咪话讲咗好一句好 hurt 嘅，就话你棚牙污糟啊，本身都应该洗两次啦咁样。咁 佢有冇回应翻？你仲污糟啊？即系 戴咗口罩， 你香港，你又中意无端闹咧，人身攻击噶啦嘛？ 拜拜拜拜，你条尾， 你只眼仲污糟啊？你啲头发仲污糟啊？咁样嗰啲类似咁样。 嗱，事主咧系随即反驳嘅，佢唔系话反驳自己棚牙干净定系污糟，佢就话诊所职员咧，佢话咁但系你啊，就算污糟啊，你都冇理由即系事先唔话俾我听扣钟呢一件事噶嘛？咁又提到咧，佢话上次其实佢去过，曾经咧喺诊所咧等咗大。半个钟，咁佢话咁 你有冇补翻咧？ 系啊，你有冇补翻俾我啦？咁样系啦，理论就系咁样理论，呢个理论的技巧啊吓。咁跟住咧，佢就话咁对方就回翻去咯。咁你上次唔好彩咯。 嗱，呢啲咁嘅说话，你喺铺头度有啲咩冤屈咧？咁样讲咗就算啦。你试下男女朋友咁样讲噶啦，哇， 搞唔掂啊！ 心到三更半夜，绝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可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折堕，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哭哭，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找有雅悲歌记录我恨我，想不满了为爱放胆野祸，头撞玻璃墙仍能高贵地优雅地做一个，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林家谦难道喜欢处女座？哎，我前面呢两个都是处女座， 系喎， 辛苦你啊！ 唔系，我都中意处女座噶。 我最中意就系 处女座， 而家知啦。 点啊，小白？ 系嗱，咁啊，我哋咧即系 向导话唔系， 我系啊，我中意处女座， 我都好中意处女座， 处女座都中意我啊， 系喎。 啊， 点解咧？ 我谂同双鱼座都夹啩， 系 嘛？即系嗰啲处女座的特性，有啲人就会觉得好腌尖啊，或者好多坚持啊。我唔觉，我觉得系要求咯 ，OK， 我又觉得。 啊，你识讲识讲嘢， 几好喎！ 果然 跟你学嘢，跟你学嘢。 讲嘢。 好啦，讲完啦，处女座，你讲你想讲嘅嘢啦，小白。 讲下咧，呢个世界大家都为咗即系自己一个安乐窝咧，就即系绞尽脑汁啦。有啲系供楼咁啊，有啲錢的就買到啦，咁樣係咪先？咁但係咧，其實喺內地方面咧，啊，估唔到有一個地方啊起咗個樓盤，都幾靚嘅。咁之前發生咗噶啦，咁啊呢個樓盤咧都靚得嚟咧，佢仲以一個叫做綠色生活咧去到打造出嚟嘅。咁聽落我都覺得啲幾好喎，唔錯喎。綠色生活嘅意思就係話佢直頭真係我哋香港叫石屎森林啦，佢真係將石屎同森林咧融為一體嘅意思，即係點咧？喺佢呢一個發展商咧，起成個屋苑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每一層咧係種咗相當多嘅樹木， 每一層 係啦，每一層種咗相當之多嘅樹木，而每一個單位入邊咧，佢哋本身亦都即係好似內置咗咧，就係喺佢譬如露台啦，各個地方咧，已經幫佢哋種咗唔少嘅植物。而嗰啲植物咧，即係我哋成日見到係假噶啦，但係佢唔係全部真嘅，全部真嘅植物嚟嘅。咁所以咧，佢真係好誇張，你大家可以幻想下一個屋村入面，你入到入去喺條街個屋村嘅內每一條街啦，同埋你望上去嗰啲大廈嘅時候咧，每一層都有好多嘅樹木同埋植物，有啲係攣藤啦，有啲就係一棵棵嘅植物啦，盆栽嘅有啲就係種咗泥土嘅又有，咁我感覺咧，我覺得係幾好嘅。咁而佢哋本身個發展商咧推出嘅時候，佢哋主打係咩咧？就係話我哋希望即係迎來呢個綠色生活。咁當然啦，咁啊哇都幾好賣喎，咁啊綠色生活大家都中意。 喺邊度？香港啊？ 呢個喺成都。 成都 啊。係啦，咁佢哋就話到啦，有好多嘅空即係新鮮嘅空氣啊，咁你知新鮮嘅空氣咧，有陣時喺啲即係我哋人係好講求呢個 fresh 嘅 air， 如果唔係咧，就成日吸到啲二氧化碳啊，咁或者一氧化氮嗰啲，就吸到個人咧，即係懵下懵下，我哋都唔想嘛。咁我哋就 到而家都咁即係茁壯成長冇嘢啊！ 如果冇吸，可能再醒啲 啊！話俾你聽啊！咁佢哋咧呢一個嘅招來咧，就令到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喂，真係唔錯喎。於是乎咧，佢哋就去到發展商嗰度，就好多人就落訂啊、買啊咁樣啦。好啦，咁但係咧發現咧有個問題出現咗。就係唔係好多人住， 梗 係啦，亦都唔係好多人咧會係去租呢啲嘅地方。好啦，咁你樓賣咗咯喎， 嗰啲蚊蟲啊， 蛇蟲鼠蟻啊， 冇錯啦，就係多蛇蟲鼠蟻啦。咁於是乎咧，佢哋發現啦，啲樓咧就賣得幾好啦，咁啊都大部分都賣咗啦，但係咧嗰個入住率真係低，而且咧佢哋真係聽翻啲業主講咧，就話真係綠化我哋真係好中意。 但係實在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啲蛇蟲鼠蟻同埋最慘係咩昆蟲咧，實在太多啦！即係蛇蟲鼠蟻入邊蟲咧係最多，咁你知一有蟲嘅話就好容易咧就惹埋其他嘢過嚟噶啦嘛，係咪先？咁於是乎咧就令到啲人咧卻步，同埋細路仔入到入去住咧，啲蚊患都相當嚴重。咁因為真係太綠化啦。咁綠化方面佢哋真係做得交足功夫，唔會係嗰啲誇張嘅廣告。咁點算咧？咁樣佢哋用一個辦法咧，去到安撫一啲叫做買咗但係又未入住嘅人，或者已經住緊嘅人。 哦，不過裝曬嗰啲蚊網啊。 係啦，而且佢哋仲除咗裝蚊網呢啲即係都叫做頂住先嘅方法之外咧，佢哋原來咧更加喺佢哋自己嘅服務承諾入邊咧，就包咗每一季入邊到底會有幾多次咧？去到做一啲滅蟲嘅工作，咁你滅蟲嘅工作咁當然啦，我哋就覺得唔錯嘅，咁亦都可以令到嗰啲居民咧就叫做安撫翻落嚟啦，咁亦都見到佢嗰、那個入住率咧好似有所上升，好簡單嘅啫，你夜晚行過嗰度，你睇下幾多火著燈嘅，係啦，有人嘅，你見到有人掩掩掩咁，你都知道係有人住啊，咁我哋真係咧可以做到呢一個咧叫做城市同森林融合而係有人住嘅一個單位。好啦，咁而家咧我就覺得咧佢最大嘅問題係咩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哋而家嗰啲綠化咧，有啲人咧就抨擊就話好似做果農啊，係啦，因為佢哋做到咧就係每一你真係擘大眼所有地方你都可以見到樹。如果俾你，你會唔會想住啊？ 乜人我系人嚟噶嘛？ 我系人嚟噶。 人类嘅特性系乜嘢？人类嘅特性系喜爱大自然啊嘛。 系啊， 但系唔会融入大自然嘅。 系，所以我睇到够。 系我哋喜爱嘅啫，睇都未必。可能你如果你系要眼前全部系绿色嘅， 拣个靓景。 不如咁样啊，你俾个 LED mon 我啊，你日日播出嚟，娱乐无穷咁样已经 OK 噶啦。你唔使去接触嘅，人类嘅特性系咁样噶嘛。所以你叫我住喺嗰度，你不如叫佢住深山。其实冇分别噶嘛，喂，绿化接触大自然，其实不如你搵座山掘几个窿，自己入去瞓一样嘅啫嘛。咁点解我哋要住石屎森林？ 但唔系我要接触大自然，我哋见到大自然啦。有啲人仲话咧，就系要接触大自然，所以接触大自然即系咩咧？你见啲树啊，你要摸下佢，即系每一种树咧，原来佢嘅质感咧系不一样嘅。咁你又可以咧就系观察啊，原来唔同嘅昆虫佢哋嘅，譬如生殖期啊。又或者係佢哋嘅成長期啊，係不一樣嘅。咁你又可以咧，即係真係睇到而係感覺得到。咁呢個都係好緊要。 但其實佢有少少本末倒置嘅，即係你又想即係有一個大自然營造出嚟。咁好啦，大自然佢梗係吸引嗰啲蚊蟲㗎啦。咁到啲蚊蟲嚟咗嘅時候，你又要滅佢喎。其實咁你想佢點先？ 嗰啲蚊蟲好無辜啊！ 咁你整出嚟，我咪嚟咯。 所以老實講，我覺得發展商係冇錯嘅。 你冇諗清楚， 而係買家咧，佢哋要接受咗呢樣嘢。 系啊， 佢哋先至去买呢啲嘅单位会好啲咯， 会遭到反击。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9，日元113.3，瑞士法郎0.924，加元1.244，人民币6.43，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8268点，升1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45美元，卖出1792.52美元。天气方面，受热带风暴圆规嘅外围雨带影响，广东沿岸仍然有骤雨。喺朝早8点，圆规集结喺河内之东南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北部湾，移向越南北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我想搵啲嘢学下，又或者试下啲短期实习。你知唔知有咩渠道啊？ 我就参加咗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 这个计划为15至24岁学历在副学位或者以下的离校青年人提供全面求职平台，包括职前培训、工作实习训练、有薪在职培训，还有由注册社工提供的个案管理服务。不如你都参加， 听落又好似几好咁，但系使唔使俾钱噶？我惊好贵。 呢个计划咧，费用全面噶。我哋乜嘢经验都冇，如果想做啲短期实习，可以参加呢个计划嘅一个月工作实习训练，唔单止可以吸取多啲职场经验，成功完成工作实习训练而出席率咧达到八成嘅话，仲可以申领5800元嘅津贴添。 我都有兴趣参加。等我即刻上展翅青见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或者打他们的热线2112-9932了解多些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白元浩超 B 二台话你知。 成日都话咧要达到财务自由，今日又冇事啦。咁啊，钟哥喺度好啊吓，咁啊有啲唔同嘅观点可以讲到啊。啊，点样咧可以理财致富？讲紧咧， 其实我都是一个财经分析员嚟嘅。 系啊，好啊，我都好认同。嗱，一定要讲呢一个就系35岁至60岁嘅经验之谈，冒号。想有钱，勿做错这五件事。 哇！呢啲系咪又系嗰啲咩上市公司主席必定做的五件事嗰啲咁样啊？ 唔系，其实佢都系一个财经日报做出嚟嘅一个心法分析嚟嘅啫。其实亦都系好简单，佢揾咗一个外国嘅临床心理学家吓，但系咧佢就唔系揾个理财专家嘅，佢揾个心理学家去做一个咁嘅正式嘅调查啦。咁啊研究咧，究竟如果你做错边五件事咧，就会悔不当初。 35-60啊， 系啦，哇，用错呢啲用字咧，都好令人哋黯然神伤，悔不当初咁样， 咁啊，真系弊家伙，即系35岁之前你就可以乱嚟啦， 系啊，就乱嚟嘅时候就悔不当初啦， 唔系你35岁之前乱嚟，咁你即系话衰咗，你仍然可以有机会翻身啊嘛， 哦，都未必啊，其实我觉得我认真睇完呢五点之后咧。我覺得佢直情係都係金科玉律嚟，你亦都如果你錯咗呢啲咧，我好多朋友仔因為咁樣咧而發生咗以下落嚟講嘅每一個 point 咧，其實都真係生活上冇咁 講嚟聽聽。 正啲咯，系啊，咁啊，好啦，第一个后悔借贷嗱，唔少咧大学生咧毕业之后咧，其实月入都系个平均中位数14000-15000度啦，但系咧好多时候要还关窿啦，同埋咧即系佢哋嗰张信用卡咧好似万能咁样噶嘛， 系啊， 咁啊系咁碌，系咁碌啦，好多大学生咧其实咧未毕业咧。未至於失業啊，直情咧係過度借貸咧，碌爆咗張卡。 係， 我問下兩位派龍有冇試過碌爆卡啦？ 碌爆啊，碌爆冇， 係啦，冇。但我自己啊，我個人經歷，我都試過過度借貸，即係試過有兩三次冇俾到嗰啲信用卡嗰啲冇還足啊， 即係俾面皮， 佢 double up 得好勁啊，同埋你實有兩三個月棘住噶嘛，有陣時人生實會有兩三個月呢啲金錢阻滯啊，咁你一转化唔到咧，嗰下可以好难过啊！嗱，我问下你哋常唔常用信用卡啊？ 好，你见我都好少啊， 你都少用啊， 现金啊， 系啦，咁啊王者咯，我觉得，即系有阵时你惯咗依赖张信用卡咧 ，Kitty 多唔多卡数噶？ 我唔多卡数噶， 系咪卡数一笔清系咪？想同你讲， 系我次次都系自一笔清噶，真系，我唔中意拖。 我有试过， 我都系噶，我唔会还面皮嘅，一定还晒。 我觉得蚀咗咯，咁反正我都有嗰嚿钱喺度，我就还晒佢先咯。 还面皮系一个无间地狱嚟嘅，大佬。 我估我试过21、22岁嘅时候，即系哇，所以13、14年前，我都试过一次，哇，真系好夸张，自己收到张卡数单嘅时候咧，觉得 承受不了啊。咁跟住可能真係要問屋企人借少錢，喂，搞掂咗佢先。 係啦，咁 呢個真係一個教訓嚟，對於我嚟講，我依家都好記得。哇，原來信用卡可以咁食人㗎，或者你以為哇，張信用卡又話幫你儲理數，又話有嗰啲 Marvel 超級英雄。嗰陣時我哋成長年代咧，有啲信用卡真係好有型㗎。 嗯， 嗰張卡咧好似身份嘅象徵咁樣。 我成日話信用卡呢個字咧好奇怪嘅，個人都未有信用，你俾張信用卡佢嘅信用喺邊度嚟？ 佢就 check 下你有冇信用咯。 學生咧，學生你何來有信用咧？即係譬如話你做緊嘢，你有個收入，你知道你之前嗰啲負債係點樣，佢哋覺得你睇到啊嘛。 嗯， 學生咧，嗱我唔係話鄙視學生，但係學生 suppose 冇收入啊。 係啦，即係大部分咧可能補習我唔知啊，但係大部分冇收入，你何來一個信用？你要俾一個信用卡佢咧，即係呢個名本身。即係我覺得應該你要俾學生打叫做學生證咯，咁你學生證你肯唔肯借錢俾佢，你自己諗咯。但係唔係佢十幾歲已經有張信用卡喎，個名已經有啲誤導啊。 所以即係好似鐘哥咁樣講，其實好多大學生咧一畢業之後咧就要還呢個巨額嘅款啦。我自己都係經歷咗嗰次之後咧，剪曬啲信用卡，得翻一張咯。咁你有陣時生活上需要嘅一張半張傍身。 即係最近咧，即係都係一個月前咧發生咗一件事，好有趣嘅。我嗰日咧就行落去，即係附近個，即係行落去地鐵站啦，港鐵站啦。咁附近有間大學嘅，我哋呢度附近。嗰落到去咧，啱啱就係一男一女，就係嗰啲 信用卡推銷員， 嗰啲推銷啲信用卡，跟住行埋嚟，先生。要唔要张信用卡？我话你睇我个样，我都唔似学生啦。跟住佢即系语，即系个女仔嚟嘅，即系语塞咗一下之后，跟住 有咩 true student 啫嘛？ 可以读 master 嘛？一睇你就系个博士样 ，PhD 仲唔系你醒啲啲咁样？ 大人都要有张信用卡噶，唔使啦。咁我就走咗。咁即系其实点解要去啲学校门口做呢啲招待？咁以前仲有啲我听过，直头唔系学校门口啦，系入埋校园里边做啦，都有咧。我觉得。多咗少少嘅， 系啊，不過都明白嘅，大家試過那個少年不輕狂啊，正所謂，人哋追緊嗰啲新款手機、耳機、電視機嘅時候，你又可能想要威威咁樣，但係咧同大家計數好簡單，假設咧你用10,000元咧嚟買一部新嘅手機啊，用信用卡嚟計數啦，信用卡嘅利息咧高達 35% 嘅，平均每張信用卡都係。如果你每個月咧就係還 min pay 嘅話咧，你就要用5年時間先可以還清呢10,000元我嚟買手機嘅錢啦。結果咧。額外支付的利息就是15,820元，即是你可以買到第二部手機了。你用來交利息的錢，那你想想它的息是多哪裡，還有怎樣 double up 法。這些希望透過大電波跟那些年輕人說，即是你的拖欠卡數會影響很多東 西。你將這個道理跟學生說是沒用的，學生很多人都說我懂得計數的，我知道怎樣運用這些財富，即是累積credit card拿到最著數，个个都识咁讲嘅，但如果你哋个个都咁叻嘅话，个个都读晒经济啦，就唔会读其他科噶啦嘛。 虽然好多读经济嘅都唔系好， 都唔系好叻， 都唔系好叻，大家都明嘅，系啊。 咁所以其实真系量力同埋即系最老土，最老土嗰句啦，即系唔好先使未来钱咯。 系啊，一个金科玉律咧，再数落去第四点咧，就系咧缺乏储蓄嘅概念。可能你即刻会谂话，你话缺乏投资嘅概念都明啊，缺乏储蓄咁样。我系根据咧呢个投委会嘅资料显示咧，越早开始储蓄咧，其实咧你越早享有嗰个叫做复息嘅效应嘅好处啊。 系， 因为储完之后咧，你唔系就咁即系攞个罐头摆喺屋企咁样，即系好似我哋爹哋妈咪年代有一个饼干罐，跟住塞晒啲钱啊。你可能真系会轻松做啲投资，或者你摆喺银行嗰度做定期，佢都有利息。 而家唔使储蓄噶嘛？点会有呢个概念咧？ 系， 因为而家系阿爸阿妈，你有冇储蓄啊？ 哦、 你有储蓄，我唔使储蓄噶嘛？即系咁样，你够唔够胆？你第时生儿育女之后啊，即系你哋唔俾钱你个细路啊？ 我梗唔够胆啦， 唔会噶嘛，一定会俾零用钱噶嘛。咁即系变相佢哋未知道，原来我唔使搵钱。我是可以有錢咯， 係啊，這個希望即係大家都會明白嘅啲事啦。咁當然這個係應該從上教導嘅。其實你做爹哋媽咪應該好好咁樣教導個子女一個良好使用金錢嘅價值觀。 係咯，即係你每年新年都會鬥利是噶嘛，咁嗰個都係一個機會。我覺得細個就係喺嗰陣時開始有儲錢嘅習慣，係啦，即係因為係一年裡面差唔多係你接觸最多錢嘅時候啊嘛。哇，咁 咁多钱嘅咁样，咁咪储起佢咯。 嗯、 你冇得做嘢噶嘛？你细个，但系你就觉得嗰阵时好似赚咗啲钱翻嚟咯，血汗钱嚟噶。 呢个都系好多 血汗钱 啊！我要表演噶，即系拜年嘅时候，系啊，大个咗啊，唱首歌嚟听下。 你爹哋妈咪都教得几好啊！即系钱咧，真系好似李靖教练咁样讲啊吓，饭系一啖一啖食啊，钱咧一蚊一蚊赚翻嚟嘅。嗱、嗯，你头先都话你有血汗钱啦、嗯，另外咧就系要扭转个 mindset 啊，就系咧。其实咧花费咧系唔赢嘅，反而咧悭到钱系赢咧。呢一样嘢可以直跟到落去下一代嗰度咧，咁就无敌啦。点解咧？咩叫花费系唔赢？哇！你买部手机几劲啊？如何如何？即系我哋普遍嘅价值观觉得赢啊。如果你试下，我同你讲，我悭到部手机翻嚟，我再买，或者我悭到万几蚊翻嚟啊，一个月我悭到万几蚊，我唔系赚到万几蚊，系悭到万几蚊，你都会觉得我好赢啊。咁但系调翻转头，嗰、那个金科玉律系咩？或者调翻转头，你点样做得到？呢啲就系你嘅生活智慧咯，你会慢慢累积。 但系呢个唔啱我， 点解？ 我中意炫富噶嘛， 我中意炫富， 即系话我几有钱，我中意炫富咁点算 咧？呢个冇办法，因为香港文化就系中意炫富啊嘛。嗱，外国真系咧一分一毫咧计到好尽，好多朋友都话喺外国生活完之后咧，啲人咧好孤寒好 mean，因为咧其实佢个制度咧就系令到你咧即系尽量保障消费者。嗱，比方说你喺其中一间超级市场买咗一盒咖啡，咁盒咖啡咧就$50咁先算啦。跟住咧你喺另一间超级市场咧见到话喂唔系。嗰间卖紧$45，你即刻攞住盒咖啡，就算你开过，你可以即系你唔系饮晒啦，即系可能饮咗一包咖啡粉，跟住你就饮咗少少，跟住你又攞翻去。喂，人哋嗰间卖$45，点解你卖$50？佢即刻退翻个五蚊俾你，系现钱退。咁呢个就系人哋会保障消费者，同埋我哋会即系个感觉就系、是、啊，你真系可以$5买到$5嘅嘢。虽然呢个都系幻想嚟嘅，乌托邦嚟嘅，但系个感觉锯啲。但系香港唔系啊。即係香港的文化就係、是，唉、哎，算啦，買貴咗，你蠢咯，下次記得格價啦。咁到下次嘅時候，你又唔記得格價喎，咁你再蠢咯，咁樣。即係呢個就係香港嘅消費文化帶動咯，即係有少少唔同嘅。如果可以鼓勵到，其實慳得一蚊得一蚊，即係除咗係一個 slogan 之外，仲真係植根咗落去下一代嘅心入邊。啊，其實慳錢係贏㗎，即係呢啲係生活智慧，係理財創富，係應有之道嚟㗎。咁你會覺得會好啲咯，可能。 咪俾人呃咗，唔好話冇人呃咗錢。收贵咗你咧，收贵咗啫，收贵咗我都系我生活品味咯， 系咯， 品味嚟，我系中意呢啲钱人赚， 我特登，我特登 买咗方便啊嘛， 系啊， 系啊， 我嘅真系噶， 系啊，格价唔使钱啊 ，time cost 嚟噶嘛， 系咯，我每秒钟几百万上落，仲要我格价， 即系喺啲名店嗰度咧，所以啲sales 咧唔会收你纸袋钱噶， 嗯， 因为咧佢都唔预你就咁攞住个袋就咁走， 记住，我正话讲嗰番说话咧，就系一众啊劳苦大众嘅人讲嘅嘢嚟，真正。有钱人呢是好孤寒的，即是我想话俾大家佢哋先至会去格价，真係一毫一毫同你格嘅。咁所以呢，即係如果你真係想做，你即係话我话呢个係35至60岁唔好后悔嘅事呢，其实真係从格价开始。 係啊，细个就要开始。 你真係越想越有钱呢，麻烦真係你要越要量住计住用嗰啲钱。 这名靠边，喧哗作乐，天生天若我有我。 主见。主创世界新生态，不需要买力扮乖，正经最坏，创新的气派。主创世界新生态，就学习如何最乖，所有最新鲜，玩得比我快。如饮居心中恻然，即使相识当年，对着世界好念，却为诗的经典破格再发展。 石山街最新的派台歌曲叫做石山派。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今日讲呢样嘢咧，我谂小白阿欧啊，其实钟哥都会中意，可能会去试试佢嘅，因为咧实在好近我哋啊，即系呢一间嘢咧就系新开嘅，喺呢个九龙城嗰度。咁、哦、九龙城咧就系呢一个泰国菜馆林立嘅地方啦。咁、嗯、有啲咧就真系由平日咧排队排到去weekend 嘅，咁啊嗰啲我就从来都未食过。咁但系而家发现咧喺九龙城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特色嘅小店啊。同埋 cafe 咧就出咗嚟，咁啊最近咧就见到有一间咧，佢就系日式加埋呢个西式糅合咗嘅一间餐厅，咁佢咧就有两层嘅，咁佢里边咧就嗰、那个设计咧，好似翻翻去你哋有冇睇嗰套戏咧，叫做在咖啡冷掉之前， 有 系啦，佢咧咪讲到 嗱几难得有套戏， 大家 都 有 睇， 我都有睇咧。我睇咗戏同埋睇咗小说添啊！ 哦， 系啊， 咁唔吸引你嘅有川格纯都认中佢。嗱，你哋个个都话唔中意嘛，得我中意，我谂住都去睇啦。 哦，我唔系因为个女主角睇，唔系因为有川格纯，因为套戏我睇套戏嘅啫。 我都唔系因为有川格纯睇嘅，我睇咗本小说之后先去睇嘅，睇下似唔似嘛。 首先我觉得麻麻地好睇啦，已经觉得。 哦，系，我中意， 即系你 觉 得感人嘅，感人嘅， 系啊，本书好好睇嘅，我觉得系啊。 即係都係啦，未至於難睇嘅都好睇，即係舒服嘅。 佢臨尾電影咪有個時空扭轉嘅，嗰、那個位做得好假同埋好核突。 你講緊特技啊？ 係啊， 你特技啫，嗰啲都係文藝片嚟㗎。 OK OK， 睇佢係意境。OK 係啦係啦。咁佢裏邊咧咪有講到喺一間咖啡室嗰度做呢個嘅叫做時空扭轉啊，或者翻翻去之前某一個時空咁樣樣嘅。咁佢而家呢一間咧，其實就有少少似嘅，因為佢裏邊啲傢俬咧。或者一啲嘅道具啦，就好似穿越到去超和年代咁样，里边咧好多即系啡色啊、木啊咁样嘅中式嘅地砖啦，一啲复古嘅餐台啦，仲有好多嗰啲古董电话啦。哇，成个我望落啲相咧，啊几有嗰啲 情调， 情调啊，系啊，直头就好似。睇嗰套戏咁样，翻翻一啲古老嘅咖啡室。其实去日本旅行咧，我自己好中意去呢啲怀旧嘅咖啡室嘅。 系， 但我之前有试过去嗰一间咧，好靓嘅。佢又系咧嗰啲杯杯碟碟咧，好怀旧啦，好多叫做花纹啦咁样样。咁但系嗰间嘢咧，佢贴住一个牌就系话唔俾你摄影咯。系、 哦、 啊，好 sad 啊，系啊，即系只能够用对眼 capture 嗰个光景咁样。 俾摄影又少啲啊，因为佢嗰啲器具咁靓 ，suppose 俾你打。 咯，我就系咁谂啊。但系嗰间铺头唔得，咁但系呢间咧就应该系俾摄影嘅，因为佢都好靓啦，好悉心去做。 喺九龙城开嘅， 喺九龙城开噶，系啊。咁啊，同埋咧，又有一个咧，即系佢因为两层高啊嘛，咁啊楼底就好高啦。咁佢喺个顶嗰度咧有一个蒸汽火车模型咧喺度，即系围住喺度走噶。其实我觉得而家嗰啲 cafe 咧几有心思去设计，但即系好似每一个角落咧，因为佢都知道你一定唔会每一个张台都有好大嘅空间，但反而咧，佢每一张台可能你嗰个范围附近咧，都有一个可以俾你即系影相嘅位啊，系咁，所以呢一间餐厅咧就有做到咯，即系叫做洋食屋。 我一定要去啊！呢个 系咪？ 我都要去呢个。 我好中意蒸汽火车。 哦，系啊。 我细个有玩过，即系有一个玩具蒸汽火车咧，佢真系会喷啲 有烟啊， 好臭嘅烟出嚟。 但系咧，我即系问呢个原材料系咩会喷到嗰啲咁臭嘅烟出嚟咧？ 我真系唔知道。我好中意吸嘅，仲要 咁小白，点解你要想一定要去咧 ？Kitty 话似超和年代嘛，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日本咧都唔系话会咁容易揾到啲打理得靓整洁嘅超和年代咖啡室嘅。咁，如果你喺香港见到咧，我觉得几值得去欣赏一下唔同文化。 我哋搵日做完节目落去咯。 有冇咁早开啊？ 系咯。 佢好似系12点开。 我哋每一个活动都会讲呢句。搵日我哋做一个， 跟住就冇。 同得闲饮茶嘅嘢一样。 柴哥话，搵日做完节目，柴哥啦， 呢啲咁样嘅咩超和年代咧，怀旧复古嘢啊，即系我本身都系超和年代嘅人啦，即系几廿年前，我哋以前咧见到呢啲，即系当时见到超和年代嗰啲嘢啊，咁靓噶，系唔去啊？咁而家咧翻转头就超和年代啊，不如我哋去啊！ 系啊，复古嘛， 即系咁嘅复古啊！ 系啊，不过呢间餐厅咧，可能就谂住即系大家都会有一个舒服啲嘅气氛啊，咁所以咧佢就暂时而家佢嗰个营运咧就系要预约嘅，即系等大家唔使又喺度等啊排队啊，即系破坏晒个气氛。即系你 book 到咯，咁你咪舒舒服服咁去坐低饮个咖啡。咁佢又冇讲个时间限唔限住你喎？喂，但系我想讲下佢有咩食。 睇一栋书入去，慢慢 由超和坐到令和。 系咯，即系个景好吸引。 超和坐到咩啊？ 令和年代， 三十几年咖啡冷调前咯，时空折叠咯，系咪先？港版有川架纯，跟住揾咗一个系咪啊？ 可能系，唔知咯，去睇睇啊。 紧要你都唔中意有川架纯，就算系咪港版，你都唔中意噶啦。 但我想时空穿越啊嘛。 有川架纯，滨边美波，拣边个？ 滨边美波啦。 你而家又 咩？我不嬲都系滨边美波得 嘅。 自从你介绍咗俾我识之后， 多谢你，多谢。 咁佢咧就都有一啲，譬如话必食嘅超和布甸啊，有一啲即系比较怀旧啲甜品，譬如一啲咖啡嘅啫喱啊，咁样都有嘅。咁啊，亦都有一啲焦糖香蕉嘅一啲甜品啦。咁啊，我觉得都几吸引啊！呢一个可以 搵日做完节目一齐 又又系讲呢句系嘛？系啊，咁啊择句一啦，我哋边一日可以落去咧？要记得要预先去 book 定嘅。 好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14日是一年的第28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78日。1947年10月14日，美国空军上尉、战斗机飞行员查尔斯·爱尔伍德·耶格尔驾驶一架美国贝尔 XS 一型火箭发动机飞机“迷人的格伦尼斯号”。以 1.015 马克的速度飞行高度为 12,801.6 米，突破音障，飞越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成为世界首次超音速飞行。贝尔 XS 一型是第一款有人驾驶的超音速飞机。 X 系列试验机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前身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同美国陆军航空队共同研制，是美国用于测试尖端技术的试验机计划，对外高度保密。10月14日出生的朋友，生活偏向中庸之道，追求平衡与节制，好静不好动，懂得从错误中学习，不善辞令，喜欢掌权。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追求速度刺激，会不会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喜欢挑战速度，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还是证明自己的存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涉及西环的士司机谋杀案的疑凶在南丫岛榕树湾一间士多外被捕，他涉嫌谋杀。警方相信疑犯独立犯案，不认识死者，仍然在调查他的犯案动机。警方凌晨将疑犯由南丫岛押返西湾河水警基地，再带往警署扣查。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案发之后疑犯同日搭船往南丫岛。警方昨日傍晚到南丫岛调查，并接获市民的举报电话，说在榕树湾一间嘅士多外发现疑犯，昨晚八点几，警方到场拘捕疑犯，佢当时冇武器，亦都冇反抗，但警方喺附近嘅草丛发现一个垃圾袋，入面有一把折刀，会调查系唔系属于被捕男子。上水彩源村彩湖楼十几楼一个单位怀疑发生爆炸同埋火警，一名男子受伤送院治理。午夜十二点几，有多名居民报案，话有单位发生火警同听到爆炸声，消防到场找到一名伤者，暂时未知事件起因。挪威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用弓箭袭击，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两人受伤。警方说，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疑凶在东南部孔斯贝格市用弓箭向人群发射。他半个钟头之后在附近被捕，伤者包括一名的休班警员。警方说，袭击发生在市中心多个地点，初步相信男子是单独犯案，动机不明，将会调查他是不是有用其他的武器施袭，以及是不是涉及恐怖主义。当地传媒拍摄到一支箭似乎插在木制建筑物的墙上。首相索尔贝格形容事件可怕，对民众的恐惧表示理解，强调警方已经控制场面。警方事后下令全国警员配枪作为额外的预防措施，重申目前未有必要调查国家受威胁的级别。在科幻电影《星空奇遇记》内，曾经饰演却克队长的沙特纳乘搭蓝色起源飞船短暂停留太空。蓝色起源的新谢泼德号飞船将四名乘客短暂送上太空，返回地面之后，蓝色起源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上前祝贺。沙特纳说是一次难忘的体验。现年90岁的沙特纳成为被送入太空年纪最大的人。这次是私营企业蓝色起源进行的第二次载人太空航程，外界相信短期内进行两次载人太空航程将会有助蓝色起源抢占进一步展开的太空旅游市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9，日元113.3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43，人民币6.43，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8,448点，升3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23美元，卖出1,791.9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哇 ，LG 4K 私分，原来彭家工作个风景好靓噶，我而家好似开紧一人摇摆派对咁啊！ 莫莉，你带好个人防盗系统未啊？而且个彭家唔系俾你上去玩噶。 哎，落翻嚟啦，莫莉。如果想知多啲职业安全资讯，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嘉宾有佢。 吊棚稳阵好重要，爆炸螺丝数量不可少。我系高辉 L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今日又镜头一转啦，翻翻去正话讲开咩超和年代啊嘛，大家都未出世嘅年代 啊， 又讲翻一套大家未出世嘅时候，真系未出世啊！你哋嘅一套，我觉得就算而家应该搵翻嚟睇嘅一套电视剧， 嗯， 即系可以穿越到四十多年，仍然好睇啊！执到宝。 我睇晒嘅嗰阵时， 应该重播嘅时候睇晒， 之后重播晏昼咧，都系播呢、這个粤语长片嘅时候咧、嗯，有播过一次呢个执到宝， 嗯， 好出色、啊，我觉得细个已经觉得有少少惊啦，又有少少搞笑啦，但系咧你唔知嗰班人喺间屋入边做咩，同埋啲场景设计咧好简单， 喺一间唐楼里边， 系啊，好 plan 嘅，好 plan 嘅， 系啊，咁呢套咧就1980年啊。9月29号开始播嘅，咁一个短篇电视剧咁样啦，咁啊编导咧金国亮，咁咧睇知道，哇，原来佢嘅手笔啦，咁同埋佢个班底都好劲啊，咁嚟编剧，另外有林奕华同埋有阿王家卫， 哦， 当时佢哋一齐咧就去抡呢个剧本出嚟，咁、那个古仔咧。你我以前睇咧就系咪鬼故啊？因为佢都系讲一层唐楼里边，其实古仔就系讲刘克孙，咁佢有啲有一班仔女啦，咁有个大仔就系冯瑞凡，咁、佢就系老婆奴嚟嘅， 系， 咁佢老婆就系黄韵诗，我一想而知两个摆埋一齐已经好好睇啦。咁另外有个阿女咧就系阿欧阳佩珊，咁佢老公就 系 林子祥， 系， 咁呢两个咧就成日闹交嘅， 系， 好啦，咁跟住咧，阿黄韵诗咧就唔想同阿老爷住， 系。 咁但係但係佢哋諗當時好興嘅咩居自有其屋啊，佢哋就買咗，但係未入得夥。 哦， 於是乎咧就話，不如老爺，我哋搬嚟同你一齊住一陣先啦。原本諗住係攞着數嘅啫，即係諗住係慳半年租咁樣一齊住啦咁樣。咁啊細女即係歐陽佩珊同埋林子祥嗰對咧，因為鬧咗交，所以我搬翻嚟同阿爸住。咁、所以就係咁樣。咁個細仔仲有一個細仔嘅咧。就是金國亮自己飾演的，咁一家人咁樣，所以就一起住咗喺埋一齊 啦。好多人住埋喺一間屋度啦。 係啦，劉克孫咧就一個退休消防員，咁佢所以咧就可以，即係佢可能佢經歷咗好多嘢啦，咁佢睇到好多神神怪怪嘅嘢。呢、層唐樓咧其實就嚟拆噶啦，咁佢諗住，大哥，住半年即係冇乜所謂啦，同埋全部自己仔女嚟噶嘛。殊不知呢間屋裏邊咧就有幾隻 grid 嘅。 哦， 咁呢幾隻 grid 咧？唔係話即係嗰啲你睇嗰啲恐怖片嗰啲，嚇你嗰啲，同埋佢哋自己都話：，我哋喺度住開嘅喎，你哋過嚟住咁樣。 即係好 friendly 嘅。 係 friend 嘅。咁最初咧相安無事。 係。 咁有陣時會點樣咧？即係見到啊，即係啲仔女對阿劉克孫即係對阿爸唔好咧，佢哋反而好中意咧就嚇起油刺你， 整蠱你先。 點樣整蠱啊？ 唔知道。 上佢身。 哦。 整即係我譬如阿黃韻詩原本咧就係即係巴渣嗰啲咁樣啊嘛，我上佢身。跟住做咩呢？做家务，要佢做一晚家务，所以跟住呢，佢醒咗之后，点解琴晚腰酸骨痛嘅呢？ 咁阿爸知唔知㗎？ 阿爸係知嘅、 哦，即係由佢上佢身，係啊，抵佢死呀。咁 即係最初嘅时候呢，即係大家，你唔好搞我啲細路呢，係好爱锡佢哋嘅。咁一路都係咁样相安无事啦。咁但係嗰班即係嗰一喺度住嘅 group 呢，其实呢係有都係友善的嘅咁样。咁就见到。点解啲细路会咁样对自己爸爸嘅咧？咁、就系一个其实系温情片嚟嘅，即系呢一个系。咁以前细个睇嘅时候就会觉得搞笑，因为咧佢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啲 grid 咧，你从来睇唔到嘅。咁你点样去感受到佢哋喺度咧？ 就是靠上身啦。咁你点样上身？你又知道嗱，咁佢有几个？譬如一个咧。原來是馬姐嚟嘅， 係係係。 哦，即係 Grit 其實係冇演員演嘅， 冇演員演嘅， 純粹其他演員。 佢臨尾出一出，如果冇記錯咧，佢臨尾好似出一出，但係你唔知係邊個嚟 嘅。即係唔係用特效或者點樣蒙咗個人，或者化到白 曬。冇啲嘢嘅。 以前嗰啲劇咧，我見好多咧，一特效嘅意思即係話。好似攞啲荧光笔喺个电视机嗰度游一站，跟住嗰啲荧光笔会喐啊喐啊，吱吱吱吱咁样噶嘛。 你讲呢啲太新啦，呢个再旧啲啊，冇呢个， 系啊， 冇呢个。咁譬如话佢有几个特定嘅角色嘅，即系譬如话有一个咧系二世祖，所以佢成日咧只手就举高，好似托住龙雀咁样。 嗯， 有一个咧就系马姐，所以佢成日摸住自己条鞭。 哦， 好啦，咁呢啲人咧佢会分别上唔同嘅 屋企 人嘅身噶嘛。 系啊， 所以当譬如阿嫂。俾嗰、那個馬姐上咗身嘅時候咧，佢咪不斷做呢個動作咯。咁、 哦、 但係呢個馬姐呢只鬼魂咧，佢可能上咗去林子祥個身嘅， 上咗個男人度。 咁跟住阿 Lam 咧就要做翻呢個動作咯。嗯、所以你係分得好清楚，究竟係邊只 Grit 上咗邊一個角色嘅身，而喺當中鬧出嘅笑話，你睇得好清楚、 演技大爆發， 演技大爆發呢、這個。 新潮喎、啊，真係喺嗰陣時。 係咯，係啊，今日拍都得喎，呢個古仔。 之後好似曾經用呢個藍本拍過一次。即系都系 TVB，、 哦、 好似拍过一次，好似早几年嘅啫。但系嗰个我就即系未有机会睇啦，嗰、那个就。咁呢一个咧，即系最好睇。以前睇咧就系、是、啊，好搞笑、啊。哎呀，叫上佢身，叫上佢身。临尾咧就因为搞得好过分啊嘛。咁跟住阿刘克孙咧就，哎又知你，我赶你哋走，我赶你哋走。跟住闹交啦，最后当然系冇事啦。然之后层楼要拆啦，依依不舍啦。咁、而最后咧就系、是、呢一家人点样通过呢一啲 grit 最后。覺得原來我咁樣對阿爸係唔啱， 係和好如錯。 即係到最後，佢哋俾人上身都知道自己係俾人上身。 佢哋唔知嘅，佢哋唔知，即係大家覺得好似有啲嘢，有啲嘢。但係其實個重點就係佢哋知道原來通過咗好多事情，因為劉克孫都會同佢哋對話，即係有多一齊做嘅戲噶嘛。咁、就覺得其實阿爸或者係老爺原來對我哋咁好啊，咁、所以就唔應該咁樣對翻阿爸嘅。咁呢一個戲咧，咁當然咧，即係每一次重播都好多人講嘅，因為當時嚟講咧就好多人第一個就係睇阿劉克孫啦，因為佢真係老氣骨啊嘛。咁第二個咧就係睇個劇本啊，每一次出場每一段台詞咧。必定是会令到你即有些会心微笑的。他又不是一些狂笑喜剧，但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家人的相处究竟应该是怎样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对老人家呢、当然你现在看 你不会有那种共鸣的，因为现在、老人家的身份是越来越低微的嘛，即 我自己觉得就。但是如果当你看回以前的情怀的时候呢，其实个世界可以唔系好似而家咁样运作嘅，可以系好似以前咁多点情怀啊，多点人情喺里边都得嘅。 你打把子吉他，我敲碎一套管，那只主打令你兴奋。你推掉千只杯，我总系一扇窗，异性任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Beatbox 跟鼓声，我睡在最深。想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笨笨。有些恋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谁过怎么舍？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只想象吧。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撼。真皮玻璃胶，我睡在最深。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怕？ 下你的 bang bang bang， 平凌白兰的是信仰。空屋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be here to stay. 当我比想象更好， 八点四十五分，听过有 Anson Lau 罗汉庭嘅 Mega Hit。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法文。之前有教过你哋一句搭讪嘅说话，就系、是、今日天气好好啦。Il va bon aujourd'hui. Il va bon aujourd'hui. 但系最近天气似乎唔系几好。咁我哋搭讪嘅说话都要改一改啦。咁到底今日天气唔系几好，法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讲到今日天气真系麻麻地，呢一句说话嘅法文应该点样讲呢？其实好简单嘅啫。Il va mauvais aujourd'hui. Il va mauvais aujourd'hui. 上次教嘅 Il va beau aujourd'hui. Il va beau aujourd'hui. 里面嘅 beau b e a u 就系解 good 嘅意思。至于今次改成咗 mauvais。Move 呢一个字就系解 bad， 即系唔好咯。而家大家就学齐咗今日天气几好同埋今日天气麻麻地嘅两句法文啦。记住啦，如果天气唔好嘅时候搭讪呢，就可以话 Il va mauvais aujourd'hui。Il va mauvais aujourd'hui。学埋呢一句，以后无论晴天、阴天、雨天，想同隔篱嗰个搵嘢讲搭讪嘅时候。都唔怕冇话题啦。 自然，棱角通通都不重要，至少一起可靠倚。世界循环满气太空年，日日桥段伤感再纠缠，犹如呼吸无能幸免，我只想讲你知，天气或者你如意，跟你闯也是信念，放胆一试， 由 Rainy Day 永利日石永利的歌曲、 啊、Rainy Day 不知道大家会揸车啦，喂，有趣的、哦、有阵时咧、你买咗个新车啦，或者你的车的型号咧系比较特别啲嘅话咧，都会有啲车罪。咩叫车罪呢、啊、就系、是、譬如你揸去某一啲车，最简单的 mini 车罪咁样，咁大家揸 mini 嘅就系一齐，即系朝头早有个郊游咁样去边个地方，跟住行晒啲车出嚟，咁啊，即系叫做做晒盗摸闹闹令，大家齐插插打斜咁样影张 相。我见好多成日喺你屋企附近系嘛，附近全部名跑车。 哦，咁逢逢跟住，咁又唔係齋名跑喎、 啊， 有啲咧、日本車好似 夾行車又有， 係啦盒車咁樣咧、啊，我哋成咗年代咪有個款式叫 BB 嘅，咪都有嗰啲會噶嘛 ，Crip 啊嗰啲咁樣咧、嗯，即係我估你哋都可能有聽過啦，呢啲都係一啲車款嚟嘅，就唔係一啲牌子嚟嘅，咁但係大家都會聚埋一起啦。哦、啊，近排睇到一個幾得意喎，就係、是、搞咗一個咧P 牌嘅聚會喎。啊首 唔好揸咁埋啊！ 香港首个 P 牌嘅车聚，让新车手有大展身手机会。喂，我觉得呢个 very funny 啊！ 即系大家唔系好识得就位嘅时候，就唔好成日咁样啦。 你唔好咁讲，有好多朋友咧，即系佢系扣分扣到咧冇晒，佢宁愿重新考个牌。咁佢重新考个牌，咁咪重新要挂 P 咯。咁所以 其实佢有经验系嘛？ 唔系， 其实可能系车手添。 我识一个朋友系咁，但我唔会话俾你听佢系边个嚟嘅。但系佢真系咁样，即系总之扣晒啲分啦。咁你咁点啊？ 再考过咯，系咪先？ 可以咁样噶，我真系 可以再考过，成本都好高啊，其实都系啊，零手重新咁样咯。咁嗱、啊，即系沽物论系点？我哋都有试过 P 牌，小白有冇试过 P 牌？ 有啦，一定经过 系咯，因为我就谂咧，如果你排零系最高，你有20年噶啦，好似排零系嘛？十八年一定有咯， 系啊系啊系啊， 十八年一定有啦，即系 我一成人就去啦。 我十年排零多少少啦 ，Kitty 应该冇十年， 我都差唔多十年 啦。咦，咁你记得要换嗰个驾驶执照啊？ 系系系， 如果你唔换咧，阿 Sir 就冇喎，咁咪唔啱咯。 我真系要 check 下喎。 系啊，你 check 佢啊，系同朕 check 下。咁嗱，讲翻呢个 P 牌先，因为喺最旧时嗰个年代咧，应该就未有 P 牌嘅。我记得我细个咧冇咁多 P 字噶喺个马路嗰度。咁我唔知系自己睇少咗定系冇啦。咁如果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可以clarify 翻我或者啊有啲资讯提供。咁咧呢个 P 牌车做咗几好，大家唔系练泊位嘅， 系 亦都唔系晒下自己， 但系分享自己揸车嘅一啲经验。 唔系啊，我觉得系俾人哋吐槽啊，已经够好啊。因为其实有阵时好多 P 牌嘅新手咧，遇到好多不平等喺路面嘅对待，即系譬如人哋 事实嚟嘅呢个， 打足灯啦，打个五分钟都过唔到线，唔系因为你过唔到，系人哋真系唔让俾你过，或者你未把握到一个好嘅时机， 又容易俾人 cut 线啦，俾人用灯闪啦，呢啲都系经常，因为你挂住个 P 字会发生嘅事。 我有见过一个咧，真系好过分嘅呢个。即系我自己揸车咧，都唔系超级超级超级有礼貌嗰啲人嚟噶啦。咁、但系我都会有基本礼仪都会有。咁咧喺度等标位嘅时候啦，咁有个 P 牌仔啦，用呢个术语啦，咁佢就尾入落个标位啦。佢入咗几手睇都入唔到个标位。 系、嗯， 跟住有架车咧名跑嚟噶，即刻投入咗去 咯。 吓、啊，系咪好衰啊？呢件事 好衰、 啊，好衰！呢件真系我人生之中咧见过对 P 牌人士 咧，简直系侮辱、啊、 最差嘅事。 咁佢有冇落去同佢理论啊？ 佢 因为我拍紧噶、啊，即系你唔好理我拍唔拍到先啦、 啊。唔系嗰啲车都唔系普通车嚟，黑晒玻璃嗰啲咁样咧、啊。但我又逼佢啊，我喺旁边，因为我等紧后边嗰几格车位嘅，跟住我就觉得哇。 好过分系啊！ 唔系，我觉得咁贱嘅呢个人，跟住我想影低佢摆上网添啊！但又系啦，佢黑晒玻璃，我自己都惊住啊！你知啊？ 咁嗰个 P 牌咪淡淡然咁样走咗咯？ 佢冇啊，佢都好嬲咯。系啊，佢系 family car 嚟噶，仲要系，即系点知 family car 后边有黏住车内有婴儿嗰啲咁样咧，难搞笑嗰啲咧，一睇就知道。你冇噶嘛？系咪啊，小白？ 我而家冇， 系呢家冇，系呢家冇。 长大成人啦，啲婴儿咯。 婴儿 都 行 啦， 婴儿啦，婴儿啦。喂，你哋有冇经历过啲 P 牌啊？即系自己不平等嘅一啲待遇啊？ 但我谂即系揸紧 P 牌嘅时候，因为啱啱开始即系熟嗰、那个，即系去熟悉个路面咧，泊车系其中一个觉得好尴尬嘅情况嚟、 因为啲人一定会觉得你泊得好慢。 系，因为其实停车场就好啲啦，因为有足够嘅位置你可以等人嚟过嘛。即系譬如头先阿 O 讲嗰啲，你譬如喺条街咁样泊嗰啲 S 位啊，咁样咧，你即系可能考试你冇考过。根本你考试考一款嘅啫嘛，咁跟住你喺个街嗰度有几款噶嘛，咁你有好多唔同嘅情况。 考试系考 S 位噶嘛，系嘛？通常系 考试系我嗰阵时 S 位定 L 位 S 好似 S 位。 因为我有听过唔少朋友，佢哋考到牌之后，佢哋就系考呢个 S 位嘅泊车。咁变咗，其实路面上都有好多比较容易，我哋觉得比较容易拍嘅 L 位噶嘛。 系， 佢哋系唔识拍嗰啲 L 位。 系啊， 系啊。咁嗰阵时细，即系细个，系即系总之揸住个 P 牌嘅时候咧，就会好有心理压力啊。即系其实未必系你真系拍唔到，但系你一话要泊车嘅时候，你就好惊，即系又惊顶住人啊。咁啊，有时你要好靠即系侧边嗰啲朋友话俾你听，唔使惊噶。你挂咗 P 牌，人哋会体谅你噶，你俾心机拍啦。你越惊就越拍唔到啦，即系要经过无数呢啲鼓励。跟住你先至咁好啦，我熟啦咁样。咁同埋咧，我发现其实我哋即系呢一度嘅停车场咧， 港台即系 港台停车场上集咧嘅右手边啦，嗰一辘嘅停车位咧，其实都窄嘅。尤其是如果已经泊咗几架车嘅时候咧，咁我嗰阵时翻晨光咧就锻炼咗一段时间啦。咁我出到街就好有信心。 哦， 系啊，因为我哋其实都窄噶，如果泊好晒车嘅话，系啊。 同埋有啲大车泊喺嗰啲位嘅时候，我哋后边仲有条柱嘅，有 啲起码几手你先入到去。 有几手，不过有阵时 P 牌，我觉得咧，即系大家都要留意就系咩咧，即系要成日提醒住自己，我系 P 牌。 唔好揸得太快，因為其實 P 牌嗰個車速限制咧係嚴緊過，係有一個規定喺度， 係同埋唔可以行快線咯， 唔可以行快線啦，係七十公里啊。咁如果你話行譬如吐露港嘅，咁你本身吐露港都係100嘛，咁但係因為你係 P 牌，如果你一掛住個牌咧，你真係要留意翻。係， 所以喺吐露港見到 P 牌，佢行得咁慢，唔係因為佢驚，佢遵守緊個法例， 守規矩， 佢唔可以開咁快。 逼佢啊！ 七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明报报道，正做地基工程嘅启德发展区新急症医院，本月8日热带风暴狮子山吹袭本港期间出现沉降超标。医管局在事隔5日之后，即是昨日公布事件，就说该地盘4个监测点都录得超过25毫米的沉降纪录，按照机制需要即时停工并且全面评估。该地盘邻近的儿童医院和观塘绕道等亦都录得轻微沉降，医管局强调沉降幅度在安全水平之内，已经安排承建商加固改善邻近地质。有工程师推测出现沉降或者是因为地盘的挡土排桩打桩不稳，加上暴雨期间令到地下水位升高，水土流失加剧。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的报道就提到，港府是在2015年承诺在启德发展区兴建一所急症医院，立法会今年7月批出拨款进行启德医院的主要工程，包括兴建5座医学及行政大楼，预料2025年落成，可以提供2400张病床，成为本港最大规模的急症医院之一。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台风远规过后，东北季候风来袭，天文台预测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会在周末期间来到，本港天气开始转凉。天文台说本港将会步入秋天，下个星期气温将会下跌，亦都会变得干燥，提醒市民要注意温度变化。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过去5日接连有2个风暴集港，行山随时会遇到山泥倾泻、山洪暴发、树木倒塌等情况。有專家提醒，未來幾日都不適宜做任何山上活動，行山的熱點大東山、塔門、大浪西灣等地現在的環境最為惡劣，建議市民如果必須上山，需要留意5大安全守則，包括避免行山間、注意塌樹枝等風險，出門前最好同家人溝通，交代清楚行走路線，並且要結伴同行。大公報報導。 信報報導，放置在香港大學超過20年的雕塑國殇之柱，校方早前經過風險評估之後，認為需要移除，並且去信支聯會要求在昨日限期前處理。雕像的原創者丹麥藝術家高志活已經去信校方，要求延長接本期限3个月，表明願意安排作品移來香港。港大回覆查詢的時候說，就住校園內一件展品的安排，繼續徵詢法律意見，並且同相關單位按合法合理基礎去處理。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昨日表示，港府研究港版健康碼的時候，會參考澳門模式，或者會記錄當事人的行蹤、接種疫苗和核酸檢測記錄等。另外，港府前日決定全數捐贈早前採購的750万劑阿斯利康疫苗。他透露，港府需要額外支付幾百萬元的包裝和運送費用。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信報的社評說，天文台處理熱帶氣旋獅子山的手法廣受批評。社評說，天文台數諸科學數據，講究跟程序辦事，忽視市民感受，正正是香港公務員的寫照，結果惹來笑話甚至反感。特區政府20多年來經歷過很多事，提升管治能力離不開從市民的角度思考並且解決問題，唯有是落實以民為本的問責精神，才可以有望化解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信報社評。 商報的時評說，公務員事務局提出將香港國安法納入新聘公務員的考核範圍，預計明年年中落實。全面落實香港國安法，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政府的責任。時評指，公務員隊伍是香港特區政府的骨幹，理應充分掌握國安法的主要內容，帶頭在全社會推動國安法教育，配合特區政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 商报的视频。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深圳市交通运输局近日发布坪山区综合交通十四五规划，透露谋划建设深港东部快轨。社评说，特区政府要主动同深圳方面展开基建对接、产业对接以及制度机制对接，更加要借鉴深圳方面话做就做的作风，提升规划发展的效率。文汇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香港和内地恢复通关的前提是对接内地的抗疫机制，推行港版健康码是其中关键一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昨日表示，参考澳门的做法，健康码将会记录当事人的行踪、接种疫苗和核酸检测等资料。社评认为，特区政府抗疫大方向完全正确，但需要多加解释，释除市民对健康码的疑虑，以免再遭妖魔化。大公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Hello， 我系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香港电台康康 Top 10本周推介。 他是著名男高音 Andrea Bocelli 的仔仔 Matteo Bocelli。 Now I'm so far from home, I'm feeling so low, so low, so low, so low, missing you with every breath I take, wishing you were with me when I wake, thinking of you my love, what can I do 音乐风格上咧就冇 Andrea Bocelli 咧咁 classical 咁古典咧，佢嘅音乐比较流行同埋普及文化。呢、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 ，Andrea Bocelli 嘅仔仔啊 ，Matteo Bocelli solo。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是 Kitty， 阿 O， Barbie， 小白，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唔见钟哥嘅， 等你啊！ 我是 Kitty， 阿 O， Barbie， 小白， 梁永忠， 每日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一起做节目，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晨光第一线。 失败经验 带给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好，上一集咧已经请咗咧伍富桥啦，仲有啦 Martin 啦，同埋 Vico 咧讲咗好多咧，佢哋啊对呢、這、一个公司嘅理念啦。嗱，选址拣咗喺上环，咁啊公司嘅名字叫咩名字啊？ 就叫 Dawn Lab。 点解啊？ 点解就系、是、因为其实Dawn 嘅意思就系神气啦、啊，神光啦， 系 啊, 啊， 就是、其实咧、哦、有一个好 warm 嘅感觉俾大家，同埋亦都系有一个最主要嘅 concept 就係由零去到一，即係由冇去到有。我哋亦都係我哋 target 嘅一個嘅客源嘅， 即係由冇胸肌變成有胸肌，由冇腹肌變成有腹肌。 冇錯啦，就係有呢一個 concept 喺度。 好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再留意一下啦。嗱，今集咧我哋講多少少咧，成日都話咧疫情都會面對啲新嘅常態。我自己咧今時今日入到健身室咧，我都未習慣要戴住口罩，好老實，其實係好辛苦嘅。我。因为戴住口罩咧，我自己都离弃咗少少健身呢一个嘢，因为我知道如果出街跑步嘅话冇咁辛苦啊，即系有时候我哋到咗呢个年纪谂住即系 keep 翻个体型，即系出身汗咁样，即系你啲手臂能够粗啲就粗啲，心口胀啲就胀啲，冇咁胀就冇咁胀啦。但系因为我哋要戴住口罩，其实好窒碍啊，我自己都觉得。你哋会点样去教导呢啲学员？喂，尤其是面对疫情嘅时候，你戴住口罩真系唔舒服，有冇啲方法或者计仔去提醒一下咧？ 因为我哋即系做 gym， 我谂你都即系好有经历啦。咁样咁，其实做健身，我哋好多时候会系做肌肉训练为主，系咁肌肉训练咧，其实我哋嗰个叫做 cardio 嗰个强度就唔会好高，咁所以变相即系喘气啊，唔会系用好多心肺啊，咁所以口罩嗰个阻碍其实就还好嘅，系啊，咁同埋就好多时其实我哋即系可能健身啦，成日讲做 gym 啦，其实唔系净系呢个。肌肉上或者唔係淨係嗰個練嗰、那個肌肉要練到幾大嚿，其實可能係佢 general 成個 wellness， 跟住佢身體佢要健康啊，佢要成個叫做生活嘅習慣啊，佢都要改善啊咁樣。咁好多時其實疫情而家就係大家冇辦法，即係困到香港又要戴口罩，咁多去旅行。咁佢點樣？我哋點樣去令到佢 motivate 多啲？哦、啊，即係唉冇辦法戴住口罩，辛苦啲，焗啲都要嚟做運動啦，焗啲都要去訓練啦咁樣。咁其實係。叫做我哋好多嘢控制唔到，而家疫情嘅环境，唯有喺我哋控制到嘅情况之下，做得几多得几多。咁既然佢控制到嚟得做运动啦，系嘛，即系身体健康啊，咁样，系戴口罩焗啲，咁啊有 Elvin 啊，有 Martin 啲靓仔望下， 你都靓仔，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系啊，即系大家就叫做其实我哋系用唔同方法去令到佢 keep 住 motivate， 系啊，就尽量可以 keep 住佢健康咁样咯。 系，我都好认同嘅，点解咧？因为疫情大家咧积聚咗，好似好想做 gym 啦，即系我自己都系噶，頭先我條問題咧，你答完之後，我都問翻自己：如果遲啲除翻口罩，我會唔會入翻健身室？我係一定會嘅。即係其實係咪儲咗力？等於即係嚟緊啊嗰個跑步香港馬拉松咁樣，你見爭分頭報名點解？因為原來有兩年啲人冇參加過啲大型嘅跑步賽事啊。就算我唔係最專業嘅跑手，好似即係嗰啲好勁嗰啲陳家豪啊嗰啲，係有名次嗰啲，咁我都會想去跑下，參與下個氣氛啊嘛。咁我所以都覺得呢門生意係值得。做嘅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時候咧要 plan 埋第二間分店嘅咁樣。嗱、三位坐咗喺我面前啦，咁啊，我一定要照顧下物理治療師先嘅，係啦，咁啊，你都要俾少少我哋 tips 咧，我哋健康嘅節目《晨光第一線》嗱，通常咧我哋咧即係作為咧普通嘅聽眾啦，玩手機玩得多咧，有啲簡單嘅呢啲物理治療嘅活動或者運動，去拉翻鬆啲啲筋啊咁樣咧。 哇！呢樣嘢已經越嚟越普及，因為我入到去搭地鐵。搭巴士個個都耷低頭啊！有時想望下有冇人睇下及下都 冇啊！唔想睇，唔想睇，戴曬口罩，個都係靚女係嘛？唔係啊，望到咁啊點咧？你望唔到真相啊！所以大家都係睇翻手機，因為 IG 係除口罩留意翻，但係港鐵入邊嗰啲人係戴住口罩咁樣。 係啊，仲要耷低頭喎，係啊。咁所以就耷低頭咧，其實會首先衍生個問題就係條頸嘅壓力會大好多。因為其實你當我哋個頭都有翻咁上下重量嘅，個腦啊入邊啲嘢。咁如果你一耷低頭嘅話咧，啲力咧就唔會經過我哋嘅頸椎而落到地下嘅，其實就會好似靠啲肌肉撐住個頭，咁、所以就導致肩緊膊痛啊咁樣。咁而我哋點樣去去預防去肩緊膊痛或者即係唔好再痛落去咧？其實好多時我哋會先做拉筋啦，係啊，拉翻鬆個上斜方肌啊。提夾肌啊咁樣，但係咧，其實我開始會教多啲人咧，就係要練翻啲力， 因為原來佢越拉就越嚟越冇力，咁但係越嚟越冇力嘅話，又要撐住個頭，所以係一個惡性循環。我開始會想教啲人咧，就係、是、譬如鬆下個膊頭啊，打膊頭打圈啊咁樣，咁佢令翻佢通噏嚿肌肉咧，先至會預防到。之後會再痛、 哦、 所以我依家個 concept 就係，譬如我同肥洲同 Rico 啦，係啊，佢嘅佢個名 佢嘅乳名叫肥洲， 明啊，識得太耐通常係咁樣，唔緊要啦，係啊 ，Rico 合作咧 ，friend 即係咁樣講啫嘛，係咪先？ 系啦，之后 五富桥有冇咧？咁又 呢个要问下佢， 系要问下佢先啦。嗱，好明显冇咁熟嘅，系啦，但系就同阿 Rico 系熟啲嘅啊。咁样阿 Martin 继续讲埋先，系 咁都系个概念都好相同咯，就要喐多啲咯。其实系啦，即系唔可以就咁即系好被动拉筋啊，做啲肌， 即系唔系净系做一啲拉筋咯，唔系净系做舒缓，又调翻转头又扣翻上一个环节，就系做翻啲肌肉。即係增生、或者即係一啲肌肉含量強啲嘅一啲運動咁樣，可能亦都幫到你即係唔係淨係成日都會頸筋膊痛咯咁樣。 要強化翻可以頂得順我哋嘅挑戰啊！好係 啊 ，That's why 我哋有咁樣嘅 business model 就係佢去話俾個客聽，佢有呢個需要，而我哋去。有呢、這、一個即時有一個健身教練去配合， 我都係停留咗喺你參加健美比賽啊！我哋入場去支持你， 好啊！ 要飛一飛水，唔止飛一飛水啊，成日都唔可以飲水啊，就可以我 到時咯，係啊， 嘢飲下嘴仔啊，嗰啲咁樣咧，有使唔使整黑自己啊？你而家都 我而家都好黑噶啦，都係要加少少光澤咯，要 真係啊，咁啊，真係要密切留意啊嚇。OK， 今日咧多謝曬三位嘅嘉賓咧上到嚟啦，晨光第一線呢一個環節啦，咁啊，預祝你哋鋪頭咧即係一間開一間，跟住再開第三間，最好開埋喺九龍區啦，我唔中意過。你都唔追啦，你揸车有阵时来回几转都好。 我就嚟搬过去噶啦， 你就嚟搬过去了。喂，搬过去好啊，系咪啊？我哋有研究一啲楼先。好多谢晒三位今日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我跟你何以始终皱眉？我这么爱你，期盼着永久。没法分离，却怎么？我们快争执到忘记，我应该爱到时间尽头没有限期。你又怎错，我又怎对？答遍几百次，说真假驳嘴，谈论胜负就如明智之举，说很多凭据。相对着瞬间，越要拥抱越脚步盘山。我这多的好胜是缺憾和过分，明明尚有着时间，可以共你漫谈傍晚，为何却是磨难？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香槟。讲起香槟，好多人都会諗起一啲好大嘅酒庄，但係今日想讲嘅係小农香槟，因为已经成为酒界嘅一种新潮流啦。乜嘢係小农香槟啊？小农香槟即係指葡萄农民以自己种植嘅葡萄酿成香槟，并以自家品牌去销售，言之就好似啲 handmaker 咁样囉。RM 呢两个字就会以小嘅字体印喺香槟嘅酒标上面。究竟小农香槟有咩吸引啊？就係、是、吸引在贵精不贵多囉。随时啊成为呢个 limited edition 添啊。如果你都好此道者，不妨饮多两杯啊。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有阿 Sam 喺度啊，早晨啊 Sam， 早晨啊， 你今朝早打嚟，梗系有啲特别嘅点唱咧， 系啊，我想点歌俾我妈咪啊， 你妈咪几时生日噶？ 咁妈咪就星期二生日嘅， 所以今日就补足啦， 系啊系啊， 有咩特别嘅说话想同妈咪讲啊？ 我想同佢讲生日快乐 ，I love you。 嗯，好 sweet 啊，你真系，你同妈咪关系系咪超级 close 噶？ 系啊，我哋一齐住噶。 希望你哋继续都咁 close 啦，咩都一齐分享啦。 好，多谢。好 啦，祝佢生日快乐啦，样样嘢都顺心顺意。 好， 多谢晒 Sam， 拜拜。 好，拜拜。 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儿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知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因他们多漂亮，未及你机会。再轻，轻不过脉搏声，靠你的手臂，跑马人潮中畅泳。我这幸运儿，幸运到一转身找得到你，来为我打气。如果可抱起这爱情，连天都会替我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神光追踪31， 星期四早上的神光追踪31，发源话 O 在这里，和电视报的阿昌一起追踪一下。早晨阿昌，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O 早晨各位。 喂，又来了，做个健康快活人先，看看主持人呢，阿 Lily 呢越看越好看，我发现啊，真的啊，但有些什么要注意啊，今天又 是啦，今晚7:35，这个做个健康快活人3啊，即是除了看这个 Lily同點樣同呢個健身教練咧，去到教大家喺屋企家居嗰度做健身之外咧，佢亦都會揾埋呢個註冊營養師啊 Anson 啊，即係同大家講下啲營養嘅。咁今晚咧，佢哋嘅題材叫做節食要小心啊，節食有好多方法啊嘛。咁佢今集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下近期咧好 hit 嘅一個斷食嘅方法，即係包括咧咩咧168斷食法、1410斷食法，究竟係點樣運作嘅咧？有係咪對所有朋友都啱嘅咧？咁啊，今晚記得留意一下啦。 係啊，呢一類嘅斷食法咧，喺網上面都有好多唔同版本嘅講解嘅。咁、大家如果純粹諗住我自己跟咗網上面其中一個版本咧去試，又或者試緊嘅話咧。最好今日夜晚啊，黐住港台電視31啦，因為營養師會直接同你講解。喂，原來我呢個方法錯嘅，即係及早回頭嘛。 係啦，又或者有當中有啲多咗少少竅門嘅，咁未必會留意到噶嘛。咁今晚可以留意翻啦。 係、好啊，千祈唔好諗住自己食多食少啫，係要食啱嘢先至得啊嚇。 冇錯啦。 好，然後跟住咧就係8:00大師對談、哦。 是啦，咁大师对谈咧，咁今晚啊林以乐牧师继续同全灯法师咧一齐对谈、今晚佢哋嘅题目叫做对比与自强啊。 哦， 咁正所谓人比人啊，比死人啊嘛。 系啊， 即系冇比较就冇伤害。 冇伤害系。 冇错啦，咁究竟我哋系咪应该要 要同人比嘅咧？同人比有啲人就話：喂，我唔比較咧，冇上進心啊嘛。 係啊。 咁但係比較又會好多時又會覺得自己好辛苦，難為自己噶嘛。咁啊，今晚聽下兩位大師點講啊？ 係啊，人啊唔可以下下同自己比較嘅。係 啊 係 啊， 日日都贏到自己或者日日都輸俾自己啊，好難搞咁樣。 係啊。 喂，同自己同自己嘅對比又唔知係咪真係啱喎？即係要聽下大師講喎。 同埋有啲攀比文化好似喺內地都唔係咁常啊。 係啊，而家都見到內地都即係寬鬆咗好多呢方面嚇。 係啊，咁啊，除咗呢個節目，仲有啲咩睇啊？ 去到夜晚十點鐘，《悠遊在四方》出位家族二啊。咁啊，繼續咧，靚女主持史黛絲咧，佢每一次都去一個好特別嘅另類家庭嗰度寄宿三日嘅嘛，咁今晚咧佢會去到咧英國呢個其中一個家庭啊，好特別，真係好特別。佢屋企咧養咗好多唔同嘅動物，即係唔係貓貓狗狗啲動物，一隻好大嘅貓啊，獅子， 哇！ 佢養咗兩隻獅子，同埋一隻美洲獅，就咁喺佢嘅後花園打個鐵籠，就咁樣。 哇！ 當然佢亦都有其他好多好罕有嘅動物園先見到嗰啲動物嘅。咁點解佢要喺民居嗰度養啲動物呢？即係對於左輪右里會唔會真係嚇親街坊呢？ 係咯，應該 又其實安唔安全呢？又其實同埋咁樣係咪合法嘅呢？對於動物權益又係咪啱嘅呢？ 係咯，咁你混喺個籠入面 係咯。 嗯， 即之前我记得 Netflix 都有个养虎为患嗰个啦，即系讲嗰个养只老虎咁样，咁究竟又有冇合法啦？第一就系、是，第二就系佢又适唔适合啦？只动物本身， 我见啲中东地区好多嗰啲超级富豪咧，大家喺度，我哋又放狗啊，佢又放炮啊嘛， 哇， 真 系唔同啊！ 即系咁搞唔搞得掂啊？今晚 好 睇下呢个十点钟《悠游在四方》出位家族呢、這个英国狮子王啊！ 好，咁啊，今晚留意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话，连接洪水桥至深圳前海的铁路项目已经与深圳成立专办商讨，预料出年完成首阶段的研究，之后会研究走线、站点、建造费用和分摊合作机制等。就北部都会区的交通运输发展，陈凡话会考虑包括土地规划和就业机会分布，同埋有几多居民会北上或者是区内就业等的因素。施政报告提出的五条铁路，两条涉及北环线的支线，日后会不会为现在已经接近饱和的东铁和西铁带来更大的负担？陈凡在本台千禧年代说，屯马线开通之后，在朝早繁忙时段北上大约占三成，南下大约占六七成，会在疫情舒缓或者退却的时候再研究。他又说，就北环线向东移的建议有很多可行方案，例如使用轻铁捷运系统，亦都可以用自动驾驶列车等。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重申，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而只是会给各国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发言人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前提和基础。立陶宛宣布容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设代表处，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对此做出的反应是正当合理。中方敦促英方正确认识和处理有关的问题，不要被中英关系发展制造新的障碍。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卓维斯早前说，近日与立陶宛外长谈及应对中国之道。另外，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外相支持立陶宛等的国家应对中国等带来的威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一宗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本土病例，20宗境外输入个案分别来自云南、天津、山东和广东等地，没有新增的死亡个案。内地至今有96478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超过91200人康复出院。 南韩新增1940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较之前一日增加356宗，是连续100日保持四位数的增长，累计确诊近337700宗。新增的病例中本土个案占绝大多数。另外新增13宗死亡个案，累计2618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仍然有骤雨，周末至下星期初转凉同干燥，朝早气温逐步下降。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CIBS 34季社会服务及创新主题全新节目有幼教之行， 即是很多家长都会参加兴趣班的，但是我们参加兴趣班的方法是将他们的时间塞到满晒，没时间休息，定是可以跟小朋友谈下，给他们一起决策是以兴趣为本的呢？ 有冰冰未来 乒乓波，本身是有些贵族官庭的玩意，乒乓乒乓这样打，就将这个乒乓的声音将这个运动称为乒乓球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八点黄金五合一，大师对谈，林以乐牧师全灯法师谈对比与自强。 人比人真系比死人噶嘛，哎，但你唔好理，我就系中意比。 我系孖女嚟嘅，我系孖细啦，家姐大孖大啦，咁好自然咧，我哋就有一个比较嘅心。 微网红本地游会带大家去到莲池寺寻找打卡圣地。10月14日星期四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哇 ，LK 斯芬，原来彭家工作个风景好靓噶，我而家好似开紧一人摇摆派对咁啊！ 莫莉，你带好个人防盗系统未啊？而且个彭家唔系俾你上去玩噶。 哎，落翻嚟啦，莫莉。如果想知多啲职业安全资讯，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嘉宾有佢。 吊棚稳阵好重要，爆炸螺丝数量不可少。我系高辉 L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行得快定慢？最近有啲问题好惊有人问，第一个就系、是、你最近忙乜嘢？你最近忙乜嘢？呢个系问题嚟嘅咩？仲边处有嘢忙啊？疫情期间工作延期，拖得就拖，褪得就褪，再唔系直头取消埋。以前遇到有收入问题，就同自己讲开源节流，节流已经做到突啦，开源真系唔知点做。而家日日都去开源岛，希望俾啲灵感自己可以点样做啦。另一个问题就系、是、今晚食乜嘢？因为呢个问题得一个答案，就系、是、今晚食外卖咯。虽然而家放宽咗晚饭时间，但系我已经习惯咗食外卖。你可能会话咧，可以搵朋友食饭，问题系。我应该搵边个食呢？ 约女性朋友单独食饭，唔知佢会谂乜嘢；单独约一个男性朋友食饭，都系唔知佢会谂乜嘢。在于我嚟讲，我知道佢哋谂乜嘢。无论男性定女性，通常我约亲食饭，其实就系叫佢哋加班，所以同亲我食饭都系苦口苦面。仲有一个唔想人问嘅问题就系、是、你喺屋企做乜嘢呢？喺屋企睇电视咯，咁都要问。喺我以前嘅年代得一个电视台，如果你而家仲有呢个谂法，我怀疑你生活喺娱乐界嘅石器时代。只要你安坐家中，就算每个节目你只系睇三秒钟，一日都唔够用。最近睇到一个电视节目，介绍唔同地方嘅人都未必知道嘅当地日常事情。你可能会话啦，当地人点会唔知当地事啊？我问翻你啊，而家我哋身处紧嘅呢个都市，你系咪知道晒每一件事？节目用轻松手法介绍一啲日常事情俾你知，其中有一集讲下大自然，见到一个画面，有人漫步树林，突然我又陷入沉思。你可能会话啦，冇乜特别啫。我喺度谂紧嘅系，你有冇留意？通常我哋去到大自然，自然会放慢脚步。如果喺大城市，大家自然会行快啲。几时会喺大自然急步行呢？通常你睇一啲惊栗片，遇到俾人追杀，先会喺树林行得快啲啫。喺大自然急步行，喺城市慢慢行，都会俾人一种格格不入嘅感觉。好似喺我哋嘅既定思考里面，大自然系要慢，城市就要快咯，两者系唔可以调转。其实系咪必然嘅？我哋会受周围环境改变我哋嘅生活节奏，系因为环境嘅影响力太大，还是系我哋捉唔实对自己嘅生活步伐呢？唔好觉得周围嘅环境要慢，所以我就要慢；亦唔好因为身边嘅人行得快，所以要行得快。知道自己想点行先系最紧要嘅。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过去我永远冷静上我路途，一双眼冰一般冷，爱到不流露。这晚我却欠冷静控制电务。因今晚他的双眼有爱火流露，情是如冰山的心开始 rock and roll， 跳跳跳跳，热到要跳舞。我被他的眼光拍到着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叫火速车，火速的到步。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喺呢几日打风嘅日子咧，就真系多咗留喺屋企整嘢食啊！咁、所以咧，寻日我都 share 咗一个食谱啊嘛，今朝咧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材料好简单嘅啫，就有呢一个嘅鸡翼同埋薯仔。 哦， 系啦，咁啊，薯仔就之前买落嘅，即系打风之前咧，街市买落嘅。咁啊，鸡翼咧，我就拣咗嗰啲急冻嘅冇骨鸡翼。 嗯， 系啦，咁啊，有啲朋友 啖啖肉， 系啦，有啲朋友话，我想问鸡翼点去骨啊？咁我就话，如果懒啲嘅咧，不如你直接买去咗骨嗰啲啦。因为其实我见啲价钱又唔系话即系争十分之远，系啊。咁但系就即系整起上嚟就方便好多，即系你一解冻之后就可以即系腌一腌佢，咁就可以煮啦咁样。咁我嗰个咧，其实就系芝士焗咖喱鸡翼薯仔嚟嘅。咁啊，首先咧，我就将嗰啲无骨鸡翼咧就攞咗去解冻啦。咁啊，加少少腌料腌咗佢先。咁啊，你中意可以加少少胡椒粉啊、鸡粉啊咁样腌一腌少少。其实唔需要好浓味，因为你之后嗰个咧系一个咖喱汁嚟噶嘛。咁所以本身都已经好香噶啦。咁跟住咧，薯仔我就攞咗去切片啦，因为切片咧就容易淋啲啦，就唔会硬刮刮咁样啦。咁跟住咧就将佢咧就摆落个镬嗰度咧煎一煎香佢先，嗰啲薯仔片同埋嗰啲嘅鸡翼嘅肉。咁你中意嘅话咧，其实可以好百搭嘅，你中意就可以切啲洋葱落去兜一兜都得。 哇，要啊呢、這个， 系啊，都会香啲嘅。咁不过寻日打风屋企就冇啦，咁有咧就会更加好嘅，我会觉得。咁一齐兜一兜香佢。 九层塔添，我想落。 都得臨尾咯，九層塔就咁跟住咧就加少少水同埋一個咖喱磚，我就用嗰啲即係好方便喺超級市場買嗰啲咖喱磚咧，咁啊擺落去咁啊煮一煮佢，咁啊 新口啊嘛你買嗰啲 新口啦，當然係 即係日式嗰啲咖喱， 日式嗰啲係啦，都我自己就覺得唔需要太講究，即係你主要係攞佢嗰個咖喱味嘅啫， 係 啦，咁啊跟住咧就煮一煮佢啦，咁啊主要就係煮腍嗰啲薯仔啦，滾一滾佢，滾佢一陣，咁我自己覺得咧嗰、那個蒸水咧就系我之后加咗两匙羹嘅沙爹酱落去嘅，咁、因为咧我通常觉得系街买嗰啲咖喱砖虽然方便啊，咁但系咧始终就唔够即系层次，即系佢会薄啲嘅薄身啲嘅嗰个味道，咁、所以我再加咗沙爹酱咧，我就觉得就多咗即系复杂啲嗰阵味，就会有层次啲同埋香啲咯，再香啲啦，咁啊煮佢一阵，咁啊煮到佢慢慢收汁嘅时候咧，你就可以攞去加芝士喺面，然之后就摆入个焗炉嗰度焗。咁焗完之后咧，我发觉咧，焗咗之后嗰啲咖喱咧系会更加香，同埋咧你摆喺面嗰啲芝士咧，佢会溶咗喺面啊。咁、所以咧就会有少少拉丝嘅效果。当你夹翻起上嚟嘅时候，咁呢个咧我觉得都几容易做。 你呢排食啲嘢肥翻喎，最 系啊， 即系我见你。教或者教大家烹調，或者你自己擺自己 IG 咧、咁你擺得喺 IG， 即係你都真煮啦， 係真煮咁，跟住就真食啦，係啊。 咁其實都幾咩喎？ 係啊，呢個人生嚟啊，卡路里都係來來回回 進進 出出咁樣啦。 都係你好朋友嚟㗎，卡路里係咪？ 係啊，calorie 叫做 calorie，my friend，my friend。 唔係，但我覺得呢啲咧，即係間唔中食下 OK 嘅。 CL 啊。 CL 卡路里， 三种食，唔系同埋呢个捞饭好正啊！我觉得 真系啊！我头先你一路讲咧，我已经进入咗嗰个扒饭啊，食嗰个模式，同埋咧咖喱最好咧，唔使一日食晒啊！你听日再食咧，翻煲咧，别有一番情趣。啲薯仔咧再淋啲， 系啊，好入味。咁有啲朋友问，如果我唔食薯仔可以加咩？咁其实我觉得呢啲都好， 系咪？ 系咯， 萝 卜 咯， 好 flexible 嘅，即系你自己中意加啲咩都得。 西兰花，白色嗰啲叫咩？ 椰菜花，系啦，你中意就加少少呢啲菜落去咧，都 OK 嘅。咁最紧要，我觉得最后嗰、那个，即系当佢收咗汁之后，你再焗一焗佢咧，哇，成阵咖喱味就出晒。 讲都闻到有咖喱味啊！ 系啊，咁大家可以试下啦，呢、這个材料简单喺屋企可以整到噶。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本身咧，我个人都悭家嘅， 不過最近咧，即係 Kitty 啱啱講起咖喱，我又想講，我都喺咖喱上面揮霍咗少少。 做咩？ 點解用揮霍兩個字咧？咁話算我去嗰啲超級市場行兜圈嘅時候啦，買嘢咁啊，見到咧，即係喺度諗啊，晏晝食咩好咧？有陣時會諗，跟住就見到一啲咖喱。呢啲咖喱咧就係好普通， 即食嗰啲， 即食嗰啲咖喱。 你而家係咪同我唱反調？啱啱我叫人慢慢整咖喱，你就話：喂，有啲好簡單啊，煲熱佢，一剪開個袋就係啦。 咁但係點解我要攞出嚟？ 我都唔敢出聲 咧， 因為我屋企都係整定嗰啲，唔係整定係買定嗰啲咧，一剪出嚟咧， 係啦，即 煲熱佢。 啱啦，可以問鐘哥有冇食過？原來好多呢啲呢一類型嘅咖喱咧，其實好多唔同款式嘅。咁其中我食過有。幾款呢我自己都覺得其實係貴，因為你問我嘅話，五十幾蚊一包仔咖喱，咁當然你自己煲飯啦，仲要佢唔會有飯啦。跟住咧你就剪落去，即係撈落嗰啲飯嗰度食咧，我又覺得個價錢咧，我覺得可以喺出面街食嘅啦。 係呢個我想知道，因為我買嗰個好平嗰個咖喱磚，十幾蚊一包，分幾次用咧。咁我同時間見到個架上面有啲係八十幾蚊一包。 係啦， 我就想知道到底係點解嘅？ 分別喺邊度？ 分別咧就係我上次買咗其中一隻咧，叫做北海道原貝咖喱。咁佢係咩嚟嘅咧？咁佢我真係攞嚟試，因為我都想試。其實我有少少好奇嘅。 成一嚿水喎，嗰包嘢係嘛？ 我食嗰包好似唔知五十八蚊咁樣嘅。咁五十八蚊我都，你問我咖喱，我覺得貴啦。我不如直頭食嗰啲人哋現成煮咗嗰啲啦。 仲有埋吉列豬扒附 送。係咯，你講得啱啊！ 仲有杯餐飲添。 有餐飲， 有錢仔啊！ 乜都冇。 你咁樣，我簡直覺得你係二世祖添啊！ 直頭敗家啦！ 食咁貴嘅咖喱，你真係。 咁但係我真係好。好奇驅使啊！咁於是乎咧，我就買咗幾款啊嘛。其中有一款咧，就頭先講個北海道原貝咖喱。咁我即係煮翻滾去啫嘛，熱咗，跟住咧攞嗰啲米咧就擺咗個碗嗰度，就擠落去咁樣。好啦，咁我攞另外個碗裝起佢先嘅，跟住先再慢慢畢翻落個碗，因為望落去靚啲啦。咁跟住咧，我喺度食嘅時候咧，佢個咖喱咧唔可以話好單一嘅味道，佢都。我 feel 到其實佢出廠嘅時候有煮過㗎啦， 有層次啊！你嘅意思係咪？ 但係層次唔多，層次唔多。咁於是乎咧，我就睇下佢做咩料啦咁樣。佢真係有大字喺度， 點都俾翻少少 你。你十八蚊喎，唔係你違反商品説明條例 先。咩啊？你咪肯定係大字先。 我肯定係大字， 飯盒背又好。 咁但係佢個大字咧，就唔係我哋想象之中。我初來其實見到幾廿蚊，我都估佢係嗰啲牙牙烏可能一隻大字開四再抌落去嗰只嚟嘅。啊，佢唔係，佢真係一隻 隻。 原隻，但你唔好理佢大定细，佢唔系好大隻嘅啫。我谂佢大概似我手指公 系啦，币咁啦， 大过五蚊银嘅。咁佢食起上嚟，我食个包咧，佢都有好似六七粒咁样。 几好， 咁 OK， 系啦。咁我就解开咗我第一个嘅迷思啦。 即系个钱就系买咗大子。 我谂个钱就 系真 系 有嘅， 系真系有大子嘅，同埋嗰啲大子咧。唔係搞爛咗，亦都唔係話我攞帶子煮個咖喱俾你咁樣，就唔係嗰只真係有帶子嘅。好啦，另外佢有啲咧都係貴貴地嘅，就係唔知咩其中一隻黃牛，黃牛好多隻噶嘛，其中一隻黃牛嘅，咁唔知七十幾蚊，我就係覺得敗家系列嚟，係啊。 你又買咗？ 我買咗。 買咖喱要買幾個？ 係咯。咁於是乎咧， 食玩咯。 咁於是乎我又試咯。 我諗緊可以喺快餐店食到幾多餐咖喱魚啊？或者 系啊！ 哇，你搞到我又想食咖喱啊！ 食咯， 点啊？嗰个黄牛咖喱， 咁个黄牛咖喱咧，我食嗰包啦，佢又真系有一片片嘅黄牛喺度。嗱，其实本身咧黄牛要整咧，我觉得要整得好食咧，又唔系话特别难嘅。咁佢嗰包咖喱开咗之后咧，佢个黄牛食落去咧，系有一种。香牛嘅即係香嘅牛嘅味道喺入面嘅，就唔係話好下難嘅牛啦，都 feel 到咧佢真係用翻嗰一隻嘅牛嘅。咁商品説明條例又好，或者佢哋良心企業都好啦。咁呢樣嘢佢冇呃我啊。咁我食落去嘅時候，個牛咧，我覺得係都幾好食嘅。咁然後嗰個汁咧配起上嚟咧都唔差，但係個層次我諗最多都係你講到係得兩種層次。 你食得出係真係牛嚟㗎， 就係真係牛。 你知咧點解咁聞咧？ 而食得出佢係黃牛。 哦，哇！咁就好食噶咯，因為你知啦，香港譬如有啲茶餐廳食雜扒飯咧，你好多舊扒喺度，但係你係同一個味噶嘛，好奇怪噶嘛，即係牛扒定豬扒定係雞扒咧，係三嚿肉， 但係一樣味噶嘛，都叫雜馬。 係啊，係啊，係啊， 但你食得出係咩叫咩係和牛？ 係啦，仲食得出佢係和牛，因為和牛佢有個特性啊，佢就係、是除咗本身好難形容和牛嘅嗰種和牛酥味啦，咁、但係亦都可以講就和牛嗰個叫做脂肪嘅比例咧，其實係比平時我哋食嘅牛咧係會多啲嘅、所以佢食起上嚟嘅時候，佢容易令到你覺得有一種滑口嘅感覺嘛、其實你喺日本嘅話咧，你買即係日本梗係食翻和牛啦，大部分都係咁啊。食和牛嘅時候，就算佢係嗰啲比較上低檔次嘅餐廳仔咧，其實佢哋煮啲和牛都唔係差嘅、因為個品種本身好嘛，同埋佢哋自己來貨平啊嘛。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如果大家有興趣，即係見到好似 Kitty 頭先講有啲迷思，我就係為大家搞去咗呢個。 係啦， 多謝 佢用咗佢嘅收入嘅一個部分， 冇錯， 加入咗日式咖喱關注組。 不過如果你同我講嘅話咧，即係有人再問我，喂，咁你會唔會 再買 或者好多時再食啊？所有呢一類嘅咖喱咧， 唔會。 我食咗一次之後咧，我揭開咗個謎底，我就唔會再買啦。即係例如嗰個北海道帶子嘅，譬如我介紹俾鐘哥或者介紹俾聽眾，大家都諗下哦，我有冇機會或者想唔想試咧？你可以試。不過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食咗一次，我唔會再食第二次啦。 因為通常我覺得即係就咁睇佢嘅包裝咧，佢份量亦都唔係話好多嘛， 係 啦。 係啊，其實唔多。 同埋咧，我以為我睇個價錢係佢係一種好 amazing 嘅咖喱啊，即係你唔會食到呢陣味噶啦。你八十幾蚊成100蚊一包，咁但係原來其實你揭開咗個謎底，嗰啲錢咧係擺咗喺你裡面嗰材 料 嗰度，而唔 係 嗰個咖喱。 但係啲材料 係 真嘅， 係啦，係真嘅。係 啦。 咁你自己其實揾個咖喱放啲你中意嘅材料都得啊。 其實 係 㗎， 點可以咁樣？即系你知道我人炫富啊嘛，今朝讲开我炫富噶嘛，我唔食呢啲咁贵嘅咖喱，啲人点知道我炫富咧？ 炫富嘅最极致系咩咧？请身边嘅人食，系啊，所以 你讲得好啱啊！ 但 系咧，其实咖喱饭咧最炫富咧，顶笼三嚿水一碟嘅， 系嘛？ 你有冇食过$1,000一碟咖喱？ 我冇啊，我三嚿水嘅咖喱我 冇食 过， 我都冇喎。 嗱，到你发挥咯， 佢自己唔好咁，我 请讲。而家 系你炫富， 佢攞咗炫富嗰位，我又唔讲噶啦嘛。咩嗰阵时嗰间日式咖喱连锁店，嚟香港啱啱 start up 喺铜锣湾嘅时候，咪排晒队嘅。乜乜 curry 啊？咁個乜乜 curry 咧，其實咧佢有個蝦再加吉列豬排嗰個飯咧，都拉到兩嚿幾水嘅。其實 咁你哋喺香港啊，即係唔好計外地啊。你哋喺香港食過最貴嘅咖喱飯係幾多錢啊？ 兩嚿幾水 已經食過兩嚿幾。 你哋咧？ 我冇啊！ 你冇食過？ 我自己整啊！我自己整啊！好貴啊！ 喂，所有嘢都自己整 啊！ 點解會揾啊？喂，有冇食過雪糕？冇啊！ 我自己整啊！ 我最貴$40+咯，咪就係嗰啲。 食咩月饼啊？冇啊， 自己整噶。 喂，你架车咁靓嘅， 我自己整噶， 自己整噶，冇得做啦。 咁我边有说服力啊？系咪先？ 呢啲咪太有说服力咯？你唔应该开咪啊？ 呢个态度嚟， 煮嘢啊嘛，净系。 你再讲啊，间屋都系自己起噶。 咁你食过几贵啊，小白？ 我食过都系$100+咯。 系咯，顶笼可能你出街食可能$100咁样咯，都好贵。 咁贵嗰啲，我会觉得咧就真係好講嗰個材料啊！即係如果佢用嗰啲好霹靂嘅材料去到整嘅話咧，咁我會覺得如果嗰個材料去整咖喱啱唔啱？因為咖喱其實一樣嘢好衰嘅，就係佢味好容易搶咗原材料嘅味。 同埋我覺得咖喱係食咖喱嗰陣味，唔係食佢啲材料。 小白講得好啱，所以咧你再擺金雕嗰啲再擺其他唔同嘅嘢落去咧，其實係破壞咗個咖喱。 嗱，例如我象拔蚌好食啊，我中意食啊，龍蝦好食啊，但係佢啲味好弱。 係嘅， 咁如果你擺落咖喱嗰度就真係。 咁你點樣解釋？譬如我經常去快餐店嘅時候咧，咖喱魚係永遠賣得快過咖喱雞啊？點解啊？即係如果個餡咪一樣嘅話。冇分別嘅，咁啲人就唔會叫咖喱魚啦。 咖喱魚脆啊，唔係 就係即係有分別啦。 唔使攆骨咯， 咖喱魚冇骨夠腍，係咪先？咖喱牛腩都好 hot item 嚟㗎，係 啊， 但係嘛，有陣時阿公阿婆咬唔到個牛筋， 又啱你啱 咖喱牛腩，仲成日都係貴咗$2添啊！ 係啊，喂，搞到重陽節好似咖喱日咁啊！我都想去食下咖喱。 Curry Day 啊， 係啊，咁啊，大家今日食好啲啦，紅日。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 着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当我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